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早晨，你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好，益船船仔亦都系星期五嘅朝头早咧 ，Happy Friday 陪住大家啦。咁睇一睇今日嘅期先，今日咧系10月27号，农历就系9月13啦。哇哇，咁快已经去到27号咯，大家谂定咗31号嘅 Halloween party， 究竟系点样玩呢？大家系会系真系星期日正日去玩啦，定系星期六日就星期六或者今日嘅夜晚已经去玩呢？船仔我咧就 plan 咗话啊，不如试下星期六夜晚咧就化翻个万圣节嘅妆去玩下呢一个嘅万圣节派对啦。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咧你系唔系而家人生嘅比较低谷嘅时期？如果唔系，恭喜你啊！希望你就活得更加好。如果真系咁啱，哎呀，去到你嘅低谷时期点算呢？人嘅呢一生咧，其实好定唔好都系自己行噶。攰同埋唔攰都系要自己承受，咁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啲难言之苦啊，好难讲，讲咗出嚟咧，可能其他人唔明，或者咧每个人都有一啲无声嘅泪，或者系啊，其实我哋咁耐人生过咗咁耐啦，岁月又已经曾经放过边个咧？我哋望落一啲好风光嘅人，其实可能背后佢自己有自己嘅苦楚。又或者望到啲哇好幸福喎、啊，好似家庭美满、事业有成嘅人，内心咧原来都可能有一啲无奈嘅难处噶。如果真系啦，冇人扶你，冇人帮你，点算咧？唔紧要，只要你自己企直个人，自己努力，关关难过关关过，夜夜难挨夜夜挨。越系难挨嘅时候，越要自己挨过去。苦难咧，其实系花开嘅伏笔啊。冬天往往都是要为我们春天去作罪的，所以记住苦尽就会甘来了，春暖花就自然会开，相信自己，只要你足够勇敢，没有东西是挨不过去的。这首歌是林奕康的《一双手》，只用握成拳头你都可以挨下去。 蚕食了光，已暴风怎么都用了浪，我已不稀罕人生天清气朗，求我有一张温暖睡床，想过明晨流浪远方，沿路走衣衫渐渐渗汗，没法子松绑，街里人人在看我，为何没有强悍，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挨下去，哪怕我面容亦苍白，拒绝疲累，追追不到也得追，成就最渺小的壮举，一双手可以不求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令风吹，云雾会散开给我堡垒，天意无能力别强装，谁幸福听金币再碰撞，我想听一次先与贫穷合作，我为何负了期望，我知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挨下去，哪怕我面容亦初白，拒绝疲累，追追不到也得追，成就最渺小的壮举，一双手可以不求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令风吹， 云雾会散开，给我堡垒。即使早已心于闭去，别人愿望死于心里，沉下去，求下去，逃跑出去。记得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阵容极单薄，拒绝沉睡，挥之不去，再争取，望着最壮观的雨水，一双手可以不求人，和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你风吹，云雾会散开，清澈干脆。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第一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一睇天气先。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约系30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咁展望明日同埋星期日间中时间有骤雨，随后一两日咧天色系逐渐好转噶，日间干燥，早晚稍凉。出边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8%。嗱，唔知最近大家睇社交媒体咧，有冇见到一个好得意嘅嘢？就系咧啊，好似有一个史前嘅石刻。是有个人样喺度嘅，咁我揭一揭报纸，揾到呢一篇新闻，原来咧系因为亚马逊嘅水位下降啊，令到呢一款嘅岩石雕刻出咗嚟。嗱，我形容一下个样咧，系真系有啲似我哋平时画画画咧，就咁画两只眼，即系画一个哈哈笑，即系画个圆圈咁样。咁但系佢个圆圈就当然系比较方形少少嘅。咁呢一款系其中一款，另外咧亦都有好多其他唔同款嘅人样，系啦，就真系好似我自己觉得好搞笑，就是好像小朋友画画咁样嘅。咁但是呢，原来就是因为呢个亚马逊水位下降啦，令到呢一啲雕刻是1000多年前嘅雕刻，咁样咧就会见到啦。而且咧系因为嗰度亚马逊嗰度有个严重嘅旱灾，咁所以就会见到。咁喺边一度咧？其实实际上亚马逊咁大，原来咧系喺巴西嘅北部啊，即系南马鲁斯市咧系见到噶。佢哋咧系喺唔同嘅海岸段啦，系靠近呢一个内格罗河同埋索里蒙斯河嗰边嘅。咁考古学家亦都系同翻当地嘅媒体讲咧，原来嗰啲雕刻系由哥伦布史前啊，哥伦布前时代喺嗰个位置住嘅人去雕刻嘅。咁甚至咧系可以有啲证据证明到嗰度嘅居住历史啊，系已经可以追溯到去1000到2000年前啊。咁所以佢哋就画咗一啲画去记录低佢嗰阵时嘅生活啦，推断。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岩石见到咧，有一个凹咗嘅位置。是乜嘢嚟嘅咧？佢哋估计咧，应该系啲人啊，系用嚟磨砺佢嗰啲箭齿啊，即系箭嗰个头咧去打猎嘅。咁最后一次见到呢啲雕刻咧，其实都要去到2010年见到啊，哇，好耐喎，都起码13年前，所以而家见到咧系几特别噶。不过咧，除咗系见到呢一个好特别嘅雕塑啊，或者系岩石雕刻之外咧，其实最我觉得要留意就系，反而原来喺星期日佢嘅河流水位咧系首次下降到13米以下，星期一咧佢甚至系更加低啊，系降至到12.89米。 咁其实巴西政府就将呢一个旱灾嘅现象去归咎喺呢一个嘅气候变化同埋厄尔尼诺嘅气候现象，令到北部嘅亚马逊降雨量咧系低过成个历史嘅平均水平。其实咧，我哋除咗系见到呢一啲新型嘅，都话好开心啦，见到啲史前嘅发现，但系同一时间我哋亦都要留意翻天气反常，我哋温室嘅效应带嚟俾我哋嘅危机，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做多一步，可能环保一啲啦，带翻个环保袋出街，尽量唔好食咁多外卖，由自己做起咧，为环保出一份力啦。 少年回不去，烽烟里每个梦压力般粉碎，定说才十三岁躲不开某地雷，被濒危的堡垒未去反对，世界残酷默许他死去，我与和平依要问谁？人人若懂爱共存在，人人若懂爱想得开，人人被爱斗争不再，谁怕讲将来再感慨？ 这首歌是王浩儿 JW 的《十三岁的天堂》。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Happy Friday！ 咁啊，之前几日咧同大家讲咗好多关于Halloween 可以去边度玩。咁除咗真系去一啲派对或者去打卡之外咧，大家都可以考虑下亲亲大自然。而家尤其是咧十至十一月咧系芒草嘅旺季啊，即系可以影下芒草。咁所以咧今日就同大家介绍一个好易行嘅地方，就系马鞍山嘅昂坪大草原啊。好易行，連我呢一啲咧，真係新手中嘅新手都係話，喂，真係好易行，而且咧係需要一個鐘頭就可以登頂噶啦。咁嗰度有咩睇呢？嗰度咧原來有個好大嘅草原嘅景色，非常之開揚，而且咧係有營地嘅。咁如果大家係一啲中意露營嘅人士，不妨都可以試下嘅。咁啊，當然啦，係可以捕捉到呢一個芒草嘅蹤影。咁點樣行呢？嗱，或者同大家介紹一下，其實昂坪草原係咩嚟嘅咧？佢係由呢一個馬鞍山、大金鐘、綠巢山同埋石崖山等等嘅群山咧，去懷抱住佢嘅，屬於馬鞍山郊野公園嘅其中一个部分。咁本身咧系有呢一个客家嘅村庄啦，咁样咁而家搬到山脚啦，亦都变咗做昂坪新村。咁点样去咧？好简单嘅啫，你都可以搭屯马线去到恒安站落车啦，咁就再行到去呢一个嘅马鞍山郊野公园嘅起点嘅。再唔系咧，亦都可以去喺新港城嘅巴士总站附近咧搭呢一个马鞍山村巴 NR84号咁啊，喺总站落车就 OK 啦。咁如果你係村巴去個起點呢，就可以就比較容易啲嘅。咁你就會見到一條寫住昂坪往昂坪嘅小路，咁一路沿住直行會見到一個分叉位嘅。之後呢就向右邊再向上行。咁沿途有樹蔭咪非常方便嘅。真係一個合家歡嘅路線，咁你可能帶埋小朋友啊或者帶埋狗仔去行呢都係好啱嘅。而且呢难度指数是一星嘅啫，全程都是用石路嘅啫，即系全部石屎路嚟嘅，非常之易行。咁中间亦都会见到一啲分叉口嘅指示牌，话往呢一个昂坪营地嘅，跟到跟嗰边行就啱噶啦。一路沿路都有呢一个嘅路牌。咁当然啦，如果最好大家都系惊嘅话，带定地图啦、指南针啦，同埋最好都带埋嘢食去啦，因为咧嗰度真系好啱野餐啊。咁然后你就行多15分钟就会见到大金钟山，咁即係话你已经到咗呢一个昂坪嘅大草原啦。咁因为昂坪嗰个地势比较高，係香港比较少有嘅高地平原啦。咁原来呢係海拔都有成400米㗎喎。咁而且因为嗰度係好平坦啦，好辽阔啦，所以呢其实你喺嗰度望下海呢係几靓㗎。你可以见到呢一个西贡市同埋西贡海嘅。咁可以睇埋呢一个例如係万源水库嘅西坝啦，或者再远啲岩蛇尖都可以睇到嘅。咁最好睇系咩呢？船仔我係上去嘅时候成日睇咩呢？唔係睇景咁简单。係睇呢一个滑翔山啊。因为嗰度呢其实係一个滑翔山嘅热门地点。咁你可以睇到呢有好多人喺嗰度玩滑翔山。即係佢哋点样睇啲风啊，几时啱啊。对我呢啲完全冇玩过嘅人就觉得非常之新奇啊。咁另外呢最正系咩呢？就系呢一个芒草处处啦。咁除咗大家记得啊，带定一啲野餐嘅工具啦，可能带定一啲野餐毡啊，带下啲方便嘅食物。船仔嗰阵时咧就系带三文治啊，即系最普通嗰啲菠萝肠仔，同一班朋友 share 嘅，自己整咧就会方便啲。咁如果咧你系可以嘅话，就顺便睇埋日落啦，可以感受一下一啲微风，系非常之惬意嘅。咁如果你仲有时间啦，而且係仲有力呢，可以行埋呢个大金钟山嘅。咁但係佢真係难度比较高，同埋呢係比较崎岖嘅。对于嗰个体力嘅要求亦都係比较高，咁大家量力而为啦。 还是街角的咖啡店，最熟悉的地点，有拥挤的聊天，塞满回忆画面。翻看封存的老照片，像极了我们对话褪色，越用力越找不到原始焦点。为你写下的那首歌，渐渐被你随包裹，努力缝合却失去资格。想把你冲进小海，做秘密故事。 只是个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被时间蚕食的爱，最后只能选择放开。为你写下的那首歌，渐渐被泪水包裹，努力附和却失去资格。从前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换成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只说着话的感慨。女孩，可惜我只是个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被时间蚕食的爱，最后只能选择放开。以为有足够时间了解，在字里行间记录你的情节，这首歌才过一半，咖啡是熟悉的色，溢出的爱就要你从前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换成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自说自话的感慨。女孩，可惜我只是个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也许遗憾是对我们最好的交代。 这首歌是胡鸿钧的小孩啊，我们听一听新闻简报，转头回来会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大家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案，警方表示被捕人数增加至36人，截至寻日下午5点，累计接获2595人报案，涉及158,000万元。警方表示，所有被捕人获准保释候查，本月下旬至12月下旬向警方报到，案件调查仍在进行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谈。王毅在会谈展开前表示，中美两国有分歧，但亦都有共同利益，两国需要深入和全面的对话，以减少误解，稳定双边关系，希望与布林肯的讨论将会是有建设性和前瞻性。王毅是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邀请访问美国，除了与布林肯会谈之外，预料王毅亦都会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晤。外界关注王毅在美国期间，总统拜登是否会与王毅见面。较早前，中国外交部表示，王毅访美期间将会与美方高层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表明中方在中美关系上的原则立场和正当关切，希望美方和中方一起将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加强沟通对话，拓展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共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以色列軍方指出，坦克和部隊攻擊加沙幾個軍事目標，外界相信更進一步的地面行動或者即將展開。另外，以色列持續對加沙發動空襲，醫院有大批傷者，包括漢尤尼斯在內的南部區域亦都受到攻擊。原本向加沙南部撤退的大批巴勒斯坦人，部分計劃再次返回北部。由於以色列一度向巴勒平民表示，是向巴勒斯坦平民表示，为自身安全考虑，应该由北部尽快转移到南部。在巴勒斯坦的联合国官员估计，有大约600,000巴勒斯坦人原本迁移至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日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干燥，早晚稍凉。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戴建文。讲到我和香港电台的历史，就要由40年前讲起。那些年我是80年代节目的编导，负责在第一线接听听众来电。久而久之，这批来电的常客竟已成为空中朋友，听下声知道身体健康就好开心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年继续向前。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推动，展翅清洁超新星2023。 Justin 李国俊经展翅清洁计划入行，担任管工学徒，工作带俾佢嘅满足感又系点嘅呢？ 我满足感系嚟自于即系好似我上司交代咗我做一样嘢，大佬会赞嘅，客户睇完之后都觉得满意，咁我就成就感证明到自己，所以就会开心咯。 今个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3成群一同见证 Justin 展翅之路。 冇石油气啦， 我订咗啦。 吓，你识拣咩？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Vicky， 各位听众早晨啊！嗱，今日咧就系星期五啦，系咪点解会听到 Vicky 把声呢？因为今日小八请假，咁所以我就翻咗嚟直播室啦，准备出门口的你看看天气报告先。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8%嘅。 今日最高嘅气温咧去到30度，咁所以中午嘅时候咧其实都会热，咁所以就记得带件风褛啦，因为咧一早一晚都会比较凉啲嘅。直播室除了有 Ficky， 当然是有埋船仔啦。早晨，船仔。 早晨啊 ，Ficky。 早晨啊，你啱啱食紧呢一个蛋蛋， 系好开心好味啊！ 烚蛋，你系平时都会好中意食烚蛋系咪？ 系啊，因为我觉得烚蛋系方便啦。第一，拎出街就搵个纸巾包住，之后搣翻个蛋壳喺个纸巾度咧，系可以内循环嘅。 点解你唔搣咗先带出街嘅？搣咗个壳， 咁我咪又要再带多个盒咯。即系我呢个纯粹搵张纸巾包住个蛋咧。就仲方便仲快捷啦，对我嚟讲。咁、另外食蛋有营养啦。第二呢，因为我买嗰隻蛋系即系靓少少呢，系有咸味，咸味系再重少少嘅，或者蛋黄味重少少。咁、你就觉得好开心啊，一朝 早食咗个早餐。 系食啲咸咸地嘅嘢，但又好似哇好健康喎、啊。 好健康噶、啊。我自己觉得好健康啊。平时我就唔会嘅。就咁饮咖啡嘅啫，翻到屋企先食嘅。 吓、啊，但系你空肚饮咖啡唔伤胃咩？ 又 OK 嘅，又冇话有啲不适咁样咯。 唔得啊！我一定如果饮咖啡，我一定要食嘢咯。 咁你中唔中意食即食面咧？中唔中意食面啊？ 即食面咯，系真系好中意食嘅。尤其是中意食呢一个米线。咁但系你话即食面上， 你琴日好似食咗啊？见到你 系啊，好开心啊！人生嘅美满啊！食嗰间嘢真系好开心啊！黄色嗰间啊，系啦。咁我自己咧就好。麻麻地食即食面嘅，因为我唔知点解每一次食完咧，我个胃都系唔系好舒服噶。我个胃唔系好顶到即食面。 哦，所以你就少食啦， 少啲食。 就算系杯面啊，定系自己煮都 杯面已经冇食过好耐啦。 哇，好好、啊、喎，因为当中都有啲防腐剂咁样。 系啊，但我纯粹系因为我之前睇中医系直情叫我戒晒所有面类嘅。 哦， 咁我真系好中意食面啦。 因为隐胃系咪？ 隐胃系啦，佢就话我个胃其实唔系好顶到面咁样。咁但系最后尾咧，我唯独米线咧系真系不能抗拒，我真系忍唔住一个月点都食咗一次，即系我觉得哇好辛苦啊，不如算啦，放飞自我咯，我都系食翻面啦咁样，即系太中意食。但即食面就真系麻麻地。 我自己食即食面咧，就耐唔耐食啦，又唔会经常食，亦都唔系特别好食嘅。但系有阵时有啲时间咧，系会特别想食嘅，例如去 cam 啦。去 cam 嘅半夜咧，你就 系啊嗱呢个咧，我又会嘅。 你闻到隔篱啲朋友喺度冲紧呢一个杯面嘅时候，你都会好想，不如都食杯啦，大家一次半次咁样，又唔系成日食。但系如果食完即食面或者杯面咧，我第二日只眼一定会肿嘅。 哇！ 因为有味精。 哦，即系你唔系好顶到味精嘅， 系啊，我味精唔系好 OK 嘅，因为如果平时就算啊食饭出街食饭有味精咧，食得重咧，你会好快我会头痛噶， 你会头痛啫，我最多口渴 嘅 啫， 我会口渴，亦都会头痛咯，所以咧多数咧，如果出去食饭，知唔知呢间嘢有冇味精，佢哋食完就会问我，你有冇头痛啊？ 你是味精的检测器来的是、啊、天然检测器 的。是啊，咁所以呢就所以即食面我自己本身呢都不是话经常食的。咁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啊食即食面呢，譬如假设杯面啦，佢会叫你呢是焗三分钟的嘛。 啊是啊是啊是啊。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三分钟呢？ 啊啱啱好爽得嚟又唔会淋咁样咯，佢自己 test 过。 係啦，嗱有啲人就话系咪因为个时间关于面嘅硬度事啊，但係原来唔系㗎喎，原来喺之前嘅时候呢，即係发明呢一个嘅杯面嘅时候泡面嗰个人啊，嗰个创作者呢，原来佢研究过呢一个消费者嘅心态。究竟系乜嘢呢？佢就话原来咧，就算假设一分钟都好，其实都可以有一啲面咧系可以一分钟焗一分钟就食得噶啦。只要我嗰条面咧切得细啲啦、幼啲啦，咁你就可以焗一分钟就搞掂噶啦。咁点解要系三分钟呢？原来三分钟咧嘅原因就系要捉紧我哋顾客嘅消费心态，就系、喺三分钟系我哋人类对面对美食嘅时候最高期望嘅嗰一瞬间。 哇、 wow. 啦，三分钟入面呢就是一方面就受住香味嘅刺激啦，再加埋等待嘅过程。呢、這个等待嘅过程令到人哋更加期待呢一个杯面。咁有啲人就话啊，咁点解係三分钟唔係五分钟呢？嗱，五分钟佢就话啦，呢、這个耐得滞啦。耐得滞啦。你已经麻木咗啊。你个鼻已经麻木咗，習慣咗嗰个味啊。咁所以呢食嗰个杯面嘅时候呢就会觉得哎唔系咁好食啦。 哦， 系啦，咁所以原来咧，三分钟嘅杯面 泡三分钟是有原因，咁所以下次大家咧试下，你可以试下嘅，试下耐少少，咁就等佢淋啲咯啲面系咪？你又试下系咪五分钟焗完五分钟，你冇咁想食个杯面咧？ 但系我系唔跟嘅，成日都我系真系咧摆咗杯面喺度， 凭感觉。 之后就去厕所啊，唔知搞下化妆啊，出到嚟先望一望佢啊，十几分钟咯，我快啲食啦咁样。 咁你淋晒 系啊，我成日都唔理呢啲嘢啊。 OK， 唔紧要，最紧要就系饱肚啊嘛，最紧要都系医肚啫。 晨光百科。 今日晨光百科同大家讲啲乜嘢呢？讲下我哋自己个样啊。咦，我哋个样有啲乜嘢特别呢？有冇发现就系、是、啊自己啦，无论系身边嘅人啦，我哋随住年龄嘅增长咧，都会有啲唔同噶噃个样。咁究竟系点解呢？嗱，呢一个系正常嘅现象嚟嘅，原来都系因为关于呢一个骨胶原流失嘅结果嚟噶。成日都听人讲噶啦，哎呀，要食啲乜嘢补充骨胶原，食啲乜嘢补充骨胶原。咁原来骨胶原咧就系我哋面部嘅骨络同埋肌肉主要嘅成分，佢系可以帮助我哋块面啊，我哋嘅肌肉同埋骨络咧嚟到去支撑同埋塑造我哋嘅面型嘅。咁随住我哋慢慢慢慢咁样长大嘅时候，骨胶原咧就会流失啦，咁啊会导致我哋嘅颚骨啊、颧骨啊等等嘅骨络同埋肌肉咧就会变得松弛，所以咧有啲人就话：，点解你好似越大块面越尖嘅，冇咗啲 baby fat 喎？又或者个额头点解会变窄咗呢？原来都系因为骨胶原嘅流失。其实骨胶原除咗咧可以保持住我哋个样够唔够系坚挺之外咧，仲会保持我哋嘅皮肤嘅弹性噶。咁如果骨胶原少咗嘅时候，我哋嘅皮肤面部咧都会松弛，从而咧系会令到我哋嘅面部个轮廓好似变得模糊咁样啦。咁有啲人就话啊，不如食多啲有骨胶原嘅嘢食啦。咁有啲乜嘢呢？好似系猪皮啊、猪脚啊、鸡脚啊、鸡翼啊、鱼皮啊、牛筋等等。咁但系其实呢一啲嘅食物嘅骨胶原嘅分子都太大啦，有阵时咧我哋直接食咗嘅时候都未必真系俾身体吸收得到，而同时间仲可能会食得多咗较多嘅脂肪同埋热量。所以你唔好以为，哎，我食多啲鸡脚先，食多啲猪脚先嚟到去补充我哋嘅骨胶原，哎，唔得噶，可能分分钟食得太多，反而令到你个身体多咗负担，体重都会升高咗。咁如果你话，哎，咁食呢啲嘢唔得，咁食啲乜嘢呢？咁都有其他嘅，好似系鱼肉啊、牛奶啊、蛋啊、豆类等等嘅优质食物，当中咧都系有唔少嘅骨胶原嘅。咁当然啦，有啲人咧都会话啊，食一啲骨胶原、蛋白保健嘅食品啊，都可以嘅。但系无论食啲乜嘢都好啦，补充我哋嘅骨胶原啊，自然重要嘅。饮水都好重要噶，因为其实骨胶原都可以帮助我哋去填充我哋皮肤中间嘅嗰啲凹凸位啊，保持我哋皮肤嘅水分噶噃。咁我哋多啲饮水都得。咁所以就系点解啊？当骨胶原流失嘅时候，会好似多咗皱纹，皮肤上面又失去水分咁样，睇落去咧，好似就更加老啊！更加潮水咁样啦。不过唔紧要，骨胶原流失咧系我哋人类自然衰老嘅过程嚟嘅，每个人都会去面对噶嘛。咁所以虽然我哋嘅年龄外貌改变咗， 但是最重要是我们的品格和价值，这些才是永恒。所以没了骨胶原都不要紧，保持自己的心最重要啊。 身高体重记录在门墙中，欢欣伤痛纠结我心中，为黑胆花束变动，才惊觉一切都逝去踪。多久不见你旧物才腾空，起身一刹只见床头上有飞虫，扮作安好心中却满是裂缝，讲不出心声太沉重，将最致命剧痛埋藏在欢笑中。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并肩天际，怪兽若为公也并未摇动，漫漫里的狂想曲像屈满数空，抱你亦轻松，全因有你学懂怎么停空，应对日后跌痛。在按下大门门钟，玻璃摔破，不再祈求被你包容，但我始终很想你信任认同，不可不顾身后沉默，将你昨日话语潜藏在玩笑中。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着你并肩天际，怪兽若为公也并未摇动，患难里的狂想曲像屈满数空，抱你亦轻松，全因有你学懂怎么停空，应对日后跌痛。大战始终都会结束，共你失散在人潮中，无常中从此相信有平衡时空。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上空俯瞰，怪兽亦渺小于大众，神似死光难阻挡，春秋前转动，愿笑着目送，全因你教导不屈的作风，叫我屹立奋勇。 智慧陈宗泽的如果我是超人，这个时间听听职场 KOL。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咁啊继续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豪新年上，喂早晨新年上， 咁又一个星期啦， 新年老师又上到上嚟啦，咁啊今日就同我哋讲下咧就系一啲嗱上个星期我记得我哋讲过嗰啲钉啊， 集 型嗰啲钉，咁啊有啲唔同嘅地面地质沙。草地咁都有佢哋自己即係叫做落釘嘅方法嘅，呢個45度啊咁啊，係咪？我其實問漏咗一樣嘢㗎，嗰啲岩石咁有冇得起落釘定點樣㗎？ 咁如果有石頭咧，要揾有冇石罅。 哦， 即係有石罅咧，其實我哋可以就喺條繩上面打個反手結咧，就可以棘住佢， 嗯， 攝住石罅都得嘅， 嗯。 咁你可以，因為我哋攀石咧有一隻叫 NAS 嘅嘢，好似粒用鋁質做嘅嘢， 嗯， 攝落條石罅度棘住， 嗯， 咁就可以做一個防護點嘅。咁啊攞翻同一道理， 咁就唔係夾硬喺個石嗰度， 唔得噶啦，你揼唔到釘落去嘅。 如果唔係嗰個石頭俾你揼爛啊！ 都幾難揼得啦！ 嗰石一聲，跟住你睇《鬼滅之刃》咁樣，嗰、那個石頭就呢胎、哦、一半噶啦。 睇少啲動漫啦。我通常就會錫住個地方噶嘛，攝條石罅用下咪得咯。 啱啊！ 又或者咁講，你可以執啲大石頭， 嗯、 有個網袋咧。其實有啲牌子以前都會有個網袋你買嘅、 嗯， 就將啲石頭擠入去。 嗯 咁佢夠重量啦，就可以當螢釘咁樣嗰個穩固性用法啦。 哦，自己整得唔得咧？我唔用嗰啲袋。 得。 如果喺山上面自己執一扎石頭，咁我點樣去到？ 咁你就石頭搭石頭咯。咁、啊、你嗰條繩咪綁住其中一嚿石頭。 哦、啊。 咁啊翹住佢，跟住攞其他石頭擲住嗰嚿石頭。 哦。喂，咁啊又有排問咯。既然我揾啲石頭，其中一嚿翹住佢。 係。 繩結方面，我係咪淨係得蝴蝶結可以用嘅咧？ 蝴蝶结系咩嚟噶？咁即系绑鞋底嗰、那个， 绑鞋底嗰、那个， 绑鞋底嗰个其实我哋叫做活结， 活结啊，嗰、那个叫做， 即系叫 sliding door， 即系 slack lock， 即系可以滑走。 原来有个咁样嘅学名叫 活结， 活结 系啦，有嘅有。 但系我细个学叫蝴蝶结嘅啫， 冇所谓嘅，一个就活结，两个咪蝴蝶咯，即系都系交叉搭配，大家合搭下睇。 点解唔叫蜻蜓咧？嗬， 因为蜻蜓系得。一支棍中間分兩邊啊，蝴蝶其實仲有個尾噶嘛， 哦， 兩個圈執緊條繩尾，仲有隻蝴蝶咁啊嘛，係 喎 係 喎， 但係你睇咁多動漫，你冇乜想像力，呢個唔係好得。喂，嗰個繩結其實都好多，不過用口講咧，希望大家即係會 唔緊要 會到啦。 我哋都唔需要特別講繩結嗰個綁法嘅，反而就係講啲繩結其實嗰個用處係可以去到邊度。 好多用 系啦，即系譬如头先你讲话嗰个绑石头啦， 系 咁样绑石头嗰一啲嘅绳结，其实我哋系咪？因为如果你叫我绑嘅话，真系对唔住啦。 嗯， 我谂我即系为咗稳阵，我又系绑个死结嘅。咁但系绑死结唔系一个解决办法嘅方法嚟嘅， 都唔系嘅， 系咩？ 方法嚟嘅， 系啊。 咁你其实 下下都要剪嘅咯条绳。 哦，咁你其实可以绑，即系我哋有个叫做反手结啊。 吓。 大家都好熟噶啦， 嗰、 叫单结 overhand knot，、 嗯、 你上网揾得到噶啦、 嗯。 一个最基本、最简单嘅，即系你假设个绳嘅绳端啦， 嗯、 跟住嗰个叫绳身啦，将、个绳端放落嚟，咪一个绳圈嘅， 嗰、 个叫做 bite 啦，个圈啦、然后将个绳端搭上自己面上边，搭住埋边咯，搭上去，跟住得喺后边兜翻，由下而上穿翻出去，就个反手结。 哦， 呢、个个都识嘅， 系 好简单嘅。呢、 嗯、 个反手结有咩用呢？当一嚿反手结喺个结上面嘅话，可以用摄石罅啦、 嗯， 或者我哋绑一啲嘅天幕绑啲边嘅时候，又会楞住佢啦。 嗯， 当反手结打两次嘅时候咧，咁你就会去棘住嗰件嘢啦，又可以绑得实啦。 嗯， 都几好用嘅。 我见打绳结嘅时候，好多时咧啲专家都系有唔同嘅绳，整个素材、整个质料，其实系咪亦都影响到嗰个绳结到底稳定唔稳噶？ 系冇错，因为有唔同嘅绳质，就会用咗唔同嘅结去去。 哦，咁样噶，唔怪之得我有啲鞋带咧，即系有啲特别粗啲，绑蝴蝶结咧，绑个活结又 甩嘅， 系又好易甩嘅， 好易甩嘅， 系啦。咁如果遇到呢啲咁容易甩嘅绳嘅素材嘅话，我应该用咩结好咧？ 唯有再打多个，打多两个个叫半结咯。 吓， 即系反手结。如果我哋楞住件物件咧，就叫反手结。 吓， 另诶，即系唔楞物件叫反手结。 嗯， 楞物件嘅就叫半结。 嗯。 或者我哋有人我哋喺啲即系社交媒体度放一啲片啦，教下大家点样打呢？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最少样嘢就系、结一定翻条绳， 嗯， 系要打唔同嘅。譬如我哋搭天星小轮， 嗯， 嗰啲电嗰啲嗰啲缆咧， 嗯， 嗰啲师傅咧就你冇可能下下就绑一啲好细致嘅结咧，就喺嗰条缆同条柱中间噶嘛。 哦，系、哦，佢就绕几个圈、啊、结。 你唔好睇少嗰半下。 哦 前半下后半下就是一个双套结嚟噶啦， 双套结嚟，嗰已经有已经有名噶啦，嗰、那个 有名嘅绝对有名啊，叫 Cove Hinge， 哇，有学名添， 有学名嘅真系嘅 Clove Cove Hinge， 佢名型过我个名噶喎， 唔同少下我大佬劲好多，下次即系有时候我搭船咧，都会见啲师傅咧，佢系左扭一下，扭右扭右边又扭一下。好潇洒咁， 佢唔系全部扭一个方向噶， 唔系噶，左一下右一下， 哦， 咁就左一下右一下咧，其实即系两个半结， 吓、 两个半结咧就系一个双套结， 哇，好彩系佢哋 抛嗰个绳去到左一下右一下啫。如果我嘅话就变咗死结格树又唔使走。 哦，咁又唔会嘅。跟住你，譬如你举住下有条柱喺度，你将条绳不停咁绕圈，不停咁绕圈，绕完之后咧，其实呢个就有一个学名叫 tensionless hinge。 又有学名噶呢个？ 系啊，你唔好以为我作噶，真系有呢个名字。 阿新先生，你个书包咁细，但系你啲书包。咁多俾你抛嘅，点解？ 唔系，梗系啦。你话我边个啊？真我哋有，我其实我有买书去睇打成结，即系一两只结啫嘛，唔系噶。 其实我都有买过书睇成结噶， 系咩？ 我睇唔明啊，老师。 啊嘛， 我睇唔明， 因为近排就 我连埋买嗰啲折纸嗰啲书我都买过，我唔系好跟到佢嗰个折纸个方法。 哦，咁啊，呢啲手艺嚟，因为你都系靠把口揾食嘅，个手艺入翻呢啲我啲老粗去做啦。 唔系，我听你把口都可以做埋我个位喎。 唔得，冇你嘅节目唔好玩嘅，唔得嘅。 喂，成结啦，咁啊，我见到譬如如果你想喺山间嗰度，有啲人会中意整嗰啲，譬如千秋咁，其实有冇话啲成结又可以帮到手咁样啊？ 有噶，即系你嘅整个千秋，可能绑嗰个圈。想條繩固定喺個柱體或者啲物件上面咧，咁我哋有好多種揀法嘅。 係， 咁有一個叫做比較出名啲結王之王啊，叫做 咁犀利， 係冇錯，叫做 bowline， 一人就叫 bowling， 又叫 bowline，bowling，bowline， 係即係呢個都同即係發音前後嗰個響音邊度啫。咁啊，中文叫做稱人結。即係吊住嗰、那個 哦，稱人嗰個 結，稱人結， 稱住個人嘅結。 咁呢個係好多百年歷史。 有冇情人結㗎？ 有啊。有情人結㗎，係啊， 喺月老嗰度啊， 唔係你結識咪有情人咯，結識唔到情人咯，你又即係神咁早就玩呢啲咁嘅食字，我驚即係啲聽眾就即係 情人結啊，情人結 係叫波拉楞嘢嘅，咁啊呢個即係屬於係航海同攀山都好中意用嘅結嚟嘅，係好出名㗎啦，你上網打即係點樣去打個情人結啫 ？How to tight a bowline 就已經好多方法。 哦，呢、這個唔係我睇電影啊，將啲人質綁住喺個天花板嗰啲，就唔係嗰啲結嚟嘅。 哦，嗰、那個捆綁之技術咧，就要即係就要去日本學啦。即係我都好研究成結，我都中意嘅。但係呢一 part 咧，我暫時未有。 唔緊要，唔緊要， 未有研究啊。 我問多一個啫。咁啊，如果你學成結嘅話，使唔使學埋嗰啲牛仔嗰啲成結噶？ 哦，嗰、那個嗰啲咧，係、那、 啦、 個， 一飛飛出去，譬如有隻馬，就圈住佢條頸，跟住 嗰個結就好易打嘅， 好易打噶， 係好易打嘅。但係咧，你要運用到嗰個圈去中咧就好難。 哦， 好難，即係技術嚟嘅，要練。 我見我家姐細個係童軍啊，佢有學過呢個結噶， 係啊，揈下揈下揈一。粒住嘢一收就收緊啊嘛， 系啦， 好容易嘅。 佢嗰陣時就想圈住我咯，我話周圍走都圈唔到咯。 結果你俾第二個人圈住咗啫。 唔咁唔講住啦，下次再講翻啦，拜拜。 船仔咧，今日继续同大家讲下天气先。出边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7%啊。今日有一啲射击练习通告。今日由早上8点去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咧，由今日早上8点去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啊，今日好热闹，除咗有船仔喺度之外咧，诶，仲有早晨啊，欧哥， 早晨啊，船爷系啊， 哇，船爷啊， 咁啊，今日听到你自己 on panel 啦，跟住咧又讲呢个射击练习咧，真系咧有一种咧老怀安慰啊，咁啊，即系希望你同埋 Vicky 咧都越做越好啦，咁啊，今日小白就告假一天啦，咁啊开心事嚟嘅都系， 系冇错啊， 系唔系话喂病咗好惊，惊唔惊话要同佢讲声保重啊，咁样咁唔需要嘅，即系自己有啲活动咁样啦，咁啊往后应该礼拜一二啊，小白都会 update 下大家啦，咁啊但系咧近排咧唔止咧家庭有活动，成个香港都有活动， 啊、多咗好多、啊， 有夜缤纷啦，跟住琴日就美酒佳肴啦 ，Y and Die 啦，咁啊一阵咧 ，Ivan 会同我哋逐啲到啲讲，不过咧啊头先咧开麦之前咧已经同 Ivan 沟通咗咧，讲啲嘢咧，哦、原来依家仲系重阳节嘅过程之中，不过我哋请 Ivan 出嚟先， 系啊， 早晨 Ivan， 早晨啊，船仔早晨啊，哦，咁啊今日好新鲜嘅组合， 嗯， 先讲交通先， 好啊，好啊， 咁啊隧道情况咧，暂时所有隧道都畅顺嘅，港岛路面咧就筲箕湾嘅耀兴道来往方向啦，同埋南区中磡角道近住中磡角公园嗰度继续系有封路措施，主要咧就系受早前嘅水浸事故影响，需要进行维修噶。咁啊，九龙嘅路面方面咧，尖沙咀加连威老道因为有紧急维修，近住科学馆嗰段咧单线双程行车，咁啊经过时间记得睇清楚同埋留意车速。而土瓜湾嘅炮仗街都系有紧急维修，来往方向近住上乡道至到永耀街嗰段咧封闭部分行车线，仲有油麻地嘅海宏道啦，因为受早前路陷影响啦，近住近住呢个文昌街吓，近文昌街休憩花园嗰度咧，都系封闭部分行车线，系去佐敦方向嘅。咁至于新界咧，大围嘅车公庙路早前爆水管，仲系要做维修嘅，所以车公庙路去马鞍山去大围方向，同埋翠田街去车公庙路都系有临时嘅改道措施。经过时间，大家睇清楚啦，暂时时间比较早，咁所以嗰度就冇塞车噶。 咁啊嗱，交通方面就咁样睇啦。头先都话喂重阳啦。都繼續啊！有啲封路喎，係咪？ 係啊，雖然就啱啱過咗重陽節啦，咁但係墳場區咧有啲地方繼續係有封路噶。咁啊，港島嘅薄扶林墳場啦，咁嗰度咧會視乎情況嘅。咁啊，聽日後日即係星期六、星期日啦，會睇情況。如果多車嘅話咧，咁啊，警方可能會喺嗰度實施一啲封路措施啦。九龍方面咧就係鑽石山墳場，咁就喺星期六、星期日有封路措施啦。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都係啦，星期六、星期日高超道通往呢个坟场嘅通道咧，系会临时封闭。咁啊，呢两日咧，继续系会有啲特别巴士线可以上呢个坟场嘅。咁啊，大家就唔使咁辛苦啦。而不过特别提醒下，将军澳嗰个坟场嗰个封路嘅时间比较早噶，喺早上嘅5:30去到下昼嘅6:00咧，都系会封闭，因为有啲朋友可能谂住，我自己揸车上去啦。咁、其实5:30已经封咗啦。 除非你早过5:30上去， 黑麻麻 咁又真系有啲惊喎。 咁尽量都系用翻公共交通工具啦吓。仲有呢个长沙湾天主教坟场都系有封路措施，星期六、星期日咁特别提醒。咁啊，呈祥道咧喺早上嘅7:00去到黄昏嘅7:00咧，系会执行不准停车同埋不准泊车嘅规定，记得吓。呈祥道嗰度唔可以停车，唔可以泊车嘅。仲有大围宝福纪念馆啦，同埋富山火葬场都有封路措施啦。大屿山东涌道都系，仲有沙岭啊禁区嗰度嘅罗湖道、沙岭道喺星期六、星期日都系有封路措施。咁啊，除咗讲坟场区之外咧，咁啊都同大家提一下啦。若莫咁就系咧，有啲民间夜缤纷嘅活动。咁啊系喺港岛嗰边咧，坚尼地城啦，观塘嘅海滨花园啦，湾仔海滨嗰度咧都有啲民间嘅夜缤纷活动嘅。5-6日，咁啊仲有个重头戏啊，可能阿欧都会参加，唔知参加咗未添啦。咁就系呢个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啊。 我见到阿欧玩得好开心啊，好似 系啊，有 去咗咩？ 系啊，琴日已经开放咗啦，咁样咁啊，天色好好啦，咁啊嗱，转个头我会多讲少少，不过咧想同 Ivan 咧讲翻咧重阳啦，其实拜山嗰一样嘢咧，原来依家嗰个定额罚款咧增加咗好多，即系如果你 我去拜山要罚款系嘛？ 并不是，系咧你啊，如果遗留咗啲垃圾啊，或者咧嗰啲冥强啊、香烛，你未烧到一半咧，咁有机会咧，食环署嘅人员咧就会过嚟呢度咧，系检控你啊。所以咧，麻烦咧。帶咗啲乜嘢去咧？咁帶翻啲咩走？ 係啊，都係為咗個環境好啦。 先人咧心中有，即我細個嘅時候咧去拜山咧，成日都喺度話：，哎，可唔可以黏一嚿燒肉食啊？哎，跟住媽咪就話：，哎，你一兩一問下嘢啦咁樣。佢話：，哎，阿爺俾啦。即所以都係我哋自己食落肚好啲。咁當然拜祭完或者祭祀完先啦。呢個都係重要啊！哇，個定額罰款啊，又夠時1500蚊，依家加下都加到好似印象之中3000蚊啊。 3000蚊啊！ 系啊， 喂，真系唔系。 不过你好乖嘅，唔会乱抌嘢嘅。 系啊， 所以阿 O 呢个咧真系好好嘅提醒，或者屋企有姐姐咧都系温馨提示下佢哋咧。佢就算放假咧，嗱小心啊，姐姐，你唔好嗰啲垃圾咧掉咗一嚿咧，好惨噶，罚一次咧你就差唔多冇咗大半份人工就冇错噶啦。 咁啊，希望大家都遵守翻啦呢啲卫生嘢啊，或者呢啲唔好乱抛垃圾咧，就即系令到个香港整洁一啲咧，就人人爱咯，好嘛？ 好，补充多少少吓，咁啊美酒佳肴咁啊，阿寻日 O 已经参加咗啦，咁啊跟住仲有5、6日咧嚟紧都系有嘅，咁啊今日咧就会有两场噶，系今日有两场啦，咁而之后星期日啦，星期日咧就会由中午12点又去到夜晚黑8点半，要特别提醒大家去嗰度咧，尽量都用公共交通。 饮咗酒唔好揸车， 千祈唔好揸车。 喂，唔好饮咗酒唔好揸车，饮咗酒唔好踩单车添啊！你饮咗酒踩单车都最佳嚟嘅话，你听 保护自己都保护其他人，好唔好啊？ 讲得啱啊！ 好多谢大家，唔该晒。 好，咁我哋揾嚟 Vicky 啦，早晨啊 ，Vicky。 早晨，早晨，早晨， 船仔。出边天气点样呢？ 哇，今日蓝天白云好正喎、 啊！诶、 系啊， 我今日翻嚟嘅时候咧，仲系觉得冻冻地，而家仲系咪冻噶？ 都有少少凉凉地嘅，系啦。咁但系今日呢啲云好靓，大家今日咧不妨咧出去门口嘅时候咧，都望一望，望下个天气，我高下个头。今日咧有啲鱼鳞云喺度， 哦， 系啊，所以咧个天气咧今日都唔错唔错。 咁使唔使我一阵按住 panel 先，跟住你同阿船仔出去打 影翻张相啊？ 有鱼鳞云咁出色嘅一个天空嘅美景咁样。 系啊，系啊，好啊，好啊，好啊。嗱，今日咧就天气好好啦，希望听日同埋后咧天气都系好嘅。知唔知点解？ 点解啊？ 点解咧？因为原来10月29日有月偏食啊！ 哦，咁真系要天气好、 啊。死！我以为通常搞 get 嗰啲咧，系啊，即系话，我天天都爱你，春天又爱你，秋天又爱你，夏天又爱你，所以我无论什么天都爱你嗰啲，我以为你搞 get 啊，Vicky 晨早，唔系嘅，因为有月偏食系咪啊？ 系啦，冇错，原来10月29日，即系咧，听日星期六夜晚凌晨。10月29日嘅上午1:59开始咧，就会有月偏食喎。 即系凌晨点零钟系嘛？冇啊， 我都冇睇过喎。系啊，点样嘅咧？实际上月偏食， 月偏食即系个月亮冇咗一半咁样咯。 所以 慢慢慢慢冇咗一半。 我有睇过啊，喺 YouTube 片。 咦，我就有喺常识书度睇过啦，咁样。 真 我都有见过喎，喺张相度见过咯。 你哋礼拜六日得闲啲，你哋睇下啦。吓，你哋都住啲村屋。抬头望天就睇到月亮啦，系咪啊？ 系啦，嗱，仲要正正咧，就系我屋企咧就面向西嘅。佢今次咧就系话啦，如果我哋系喺望向西方冇任何嘅障碍物嘅话咧，今次咧都系可以睇到呢一个月偏食嘅，因为佢今次咧月亮咧比较低啊。 哦， 所以如果天气好嘅话咧，我哋就直接系可以凭个肉眼咧就睇到我哋嘅月偏食成个嘅过程啦， 即系唔使用放大镜噶咯，已经 唔使啦。同埋咧，琴晚翻屋企嘅时候，同埋今朝出门口咧，都见到咧，今日初13啊嘛， 系啊， 系农历13啦嘛，都个月亮已经好大好圆添啊。 有我琴晚特登踩单车翻屋企咧， 点解你踩单车啊？ 我成日都踩单车嘅，其实 已经做完节目，唔系身心俱疲啦咩？ 系啊，但系为咗悭钱钱啦，为咗悭钱钱啦，咁我就踩单车翻屋企咧，都成日咧，我成日挂住望个月亮，因为真系好大好圆咧， 系 有惊少少炒车嘅，冇炒车。 不过你下年可以参加单车节噶啦，船仔，我帮你报名。我下年唔玩啦，我想睇船仔踩多啲。 哇，你啊！ 好啦，咁啊，一阵船仔同我哋讲下个详细天气 ，Vicky 入翻嚟啦，好嘛？ 好， 唔该晒。 好啊，咁同大家讲下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大约系30度嘅，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咁展望明日同埋星期日间中时间有骤雨，随后一两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干燥噶，早晚咧亦都系稍凉。咁出边嘅气温大约系25度，相对湿度87%。咁我哋一齐听。听下佳哥咧今日讲啲乜嘢啦？ 晨光大学， 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大学入边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早晨，咁我自己咧即系贵为呢一个位大埔嘅居民啊，咁啊经常咧都会出入喺呢个嘅大埔旧墟噶嘛。 系。 大埔旧墟而家就有啲唔同啦，咁啊当然啦，你个新街市嗰边咧即系成栋政府综合大楼啊，咁样当然系犀利啦。而家大埔旧墟咧，有啲人就会以为咧系中间咩里咩里嗰度嘅，其实就系应该系隔篱嗰个位咧，系咪富善街嗰度先叫旧？区一带咁样噶，唔知个街哥知唔知啦？ 唔系，富泉街嗰边可以叫新墟噶啦。 我嗰度叫新墟噶啦，哎哟，好犀利打头。 先后庙啊， 系 先后庙打后，隔篱左右嗰堆咧就叫做旧墟。 哦， 先后庙最出嗰条丁角路咧，海嚟噶啦。 我丁角路嗰度系海嚟噶啦，原来 先后庙最出就系海，以前咧嗰度啲海堤嚟噶啦，嗰啲渔船就泊咗喺嗰个边嗰度噶咋，咁啊爬个海堤上嚟拜神咯。 哦， 依、這个位就系海嚟噶，所以大埔填咗好深噶。 而家就变咗个嗰条河啦， 变咗大埔咁咪前先后庙对出咪先个水面咪有个叫风水广场嘅， 系啊系啊，我知啊， 球场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个球场咧就大海嚟噶，特登留翻咧嗰度咧就唔起楼，哦、就唔好挡住啦先后庙咁样啫嘛。 哦，所以就起个广场 啦。 哦，呢个我真系唔知道，住咗咁多年，好彩你提一提啫。喂，咁但系咧，大埔墟啊，梗系犀利啦。我知道咧，就由以前即系真系好多年前咧，都已经系好多买卖嘅集散地啊，成为咗个墟市啊。其实新界都冇理由净系得一个大埔墟咁样。沙田嘅朋友咧，咁如果要买咁啊，虽然沙田咧。以前都是有人住的，但是又不是说真的很热闹，但是他们要买东西他们没理由没自己的墟的。 没有没墟的。 真的没有 的。以前没有没有的。但是沙田有墟叫沙田墟，但沙田墟是很后期，大约是20世纪中期才出现的。 哇，都是成百年前的，其实 大家。现在没有了，即是市中心第一城，不是第一城新城市广场那一带。 是是是。 OK, 没讲到啦，讲大埔先。 好啊。 以前咧，沙田啦、新西贡嗰边啦，佢哋嗰啲人买嘢啊，或者渔获嗰个收成啊，啲人买咧，其实都系集中喺旧墟嘅，大埔旧墟啊。 嗯嗯。 所以差到好远噶，大埔旧墟，而大埔旧墟嗰、那个，所以嗰个好繁荣就咁解咧，成个佢嗰个中新界嘅中部同埋东部咧，都系喺嗰度咧，嗰啲人咧都喺嗰度咧，就系做买卖嘅咁样。 哦，新界中部同东部其实原来都走晒去呢个大埔墟。 系啦，西部嘅咪呢个元朗墟咯。 系系。 北部嘅再上啲北部嘅就石湖墟啦。咁呢三个墟咧，就系即系当喺清朝初年以后咧，都系全个新界区咧系最重要嘅三个墟噶啦。 咁啊，联和墟咧？ 呢啲好后期噶，呢啲系去到咧，大约都系和平后嘅出现嘅事噶啦。 哦， 后即系好后期嘅嘢嚟嘅，啲唔系新嘢，唔系新嘅啲墟，即系唔系旧嘅啲墟啊。 系系，以前咧嗰啲墟咧，除咗系即系渔民卖鱼之外，其实系咪所有我哋 农作物咯？ 农作物喺街市见到嘅，其实基本上都会喺墟市嗰度出现嘅。 系啊，都系个墟市衬墟咯，系咯 系。卖艺嘅文化其实墟市都犀唔犀利啊？ 冇講真啦，有人嘅地方，咁啊，梗係有唔同嘅揾生意、做生意嘅人啦出現啦，咁樣啦。咁你話你特別提到話賣藝文化啦，講真喎，冇乜人提喎。 係點解嘅？ 啲人得閒睇啲文字啫，主要都大以前啲人寫史書啊，大約都係提下個墟幾時啊，有幾大啊，做啲咩咁啫嘛。好細咁細微嘅嘢，以前啲人係唔會做嘅。 哦， 以前啲人冇記錄嘅，都冇記錄嘅呢啲嘢，都係你話有冇人嚟咧？梗係有人嚟啦。 係啊係啊， 係但係會唔會好似廟街黑立底咁樣？係有啲咩馬有啲馬騮戲表演咁啊？真係唔知啦。 嗯，咁我知道咧，其實以前香港就漁港嚟㗎，咁但係海盜亦都猖獗嘅。其實最犀利嗰個海盜，當然最出名就係、是。 張寶仔啦，咁有個張寶仔洞而家都仲喺度啦，雖然都冇唔會有金㗎啦嚇，咁但係其實我聽阿佳哥講咧，以前咧即係啲唔同嘅海域咧都有唔同嘅海盜出沒嘅，咁啲漁民應該點樣避開佢，定還是真係見到就冇㗎啦，就預咗係要上繳咁樣嘅咧？ 嗱，啲海盜咧，除非啲海盜咧打劫漁民咧，似乎咧就唔係佢哋嗰個目標嚟嘅。 嗯， 佢哋通常都係打家劫石，即上岸去搶， 或 者搶商船咧。喂，我打劫曬咁多人命物力家，我想做大買賣啦，我搶你啲紅衫魚啊，搶你成班魚打鬼咩？ 嚇、啊！咦，咁如果你話漁民如果咁樣嘅話，就算見到海盜，其實佢哋都唔係好驚嘅啫喎，以前。 唔係。都一定會有影響噶啦，不過咧，你少嘛，咁佢哋都唔會點樣睇中你啦。不過咧，都試過嘅，就嗱試過咩咧？就喺海度咧，就用啲漁民咧作為掩護啊，就走去逼近一啲鄉村，即係逼近一啲地方或者大嘅商船啦，咁啊乘機咧咁樣就係打劫咁樣啦。 哦，我仲啱啱喺度諗咧，就係因為漁民未必係海盜嘅最終嘅一個 target 啦。咁我會唔會諗係有啲大户人家，如果佢哋要出海嘅時候咧，反而用漁民去到做 cover，即係扮曬漁船，我行出去等啲海盜睇唔到。 邊有呢啲嘢㗎？ 嚇冇㗎！我見電影條條都全都係咁㗎喎。 冇人會有記錄呢啲乜嘢嘅。第二，大户人家出海，即係點講咧？都有歷史上都有記載過啦。如果大户人家出海就俾啲海盜打劫，嗱，譬如話姓廖啊， 係 姓廖嘅明朝一個祖先，咪就喺海度行商嘅時候，就俾嗰啲海盜打劫，結果個太太走去贖佢咯。 哦， 龍躍頭，龍躍頭姓鄧嘅，又係明朝嘅時候，佢個老豆俾人打劫，就丟心，丟咗心咧就勒索。勒索個仔去救佢，咁啊，又係有個咁嘅咁嘅古仔咯。咁呢啲都係嗰啲以前啲海盜咧，咁佢哋嗰個行徑啦，咁樣啫嘛。 係 咁啊，咁呢啲可能係就係打劫有錢佬啦。 係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啊！以前嗰啲年代咧，海盜雖然叫做海啫，但係其實嗰啲都係上岸嘅，佢冇可能全日啊就係住喺個船上邊嘅，咁啊上岸啊繼續作奸犯科嘅。 系啦，依然上岸小村咯，所以点解香港嗰啲客家村你留意一下？香港嘅客家村咧，好多都系咧，佢以前啲村咧唔会咁近海边嘅，因为咧惊打劫啊，咁咧佢哋会咧就喺起到冇雷公咁住喺个山上边啊。喺個山上面，譬如一個山上面半山有個平台咁樣，就喺半山個平台度起村。香港好多客家村都係咁樣，因為點解咧？貪佢啦，離個海遠少少啦，海度上去唔易， 越嚟越平啲啦，係嘛？嗰度 唔容易發覺佢哋條村嘅存在啦，安全啲咯。同埋咧，嗰啲高位易手難攻啊嘛。 哦，喂，山都有山賊嘅喎，但係阿佳哥， 我度度都有賊噶啦， 度度都有。咁山贼佢哋有冇得防噶？又即系以前用嗰啲 山贼咧个防法就第一啦，就加高个围墙啦。 系啊系啊，咩围咩围嗰啲就咁嚟啦。 但系喺山上边，你边个地方起围墙，边有咁多地方围墙？ 系咯，咁点啊？ 嗱，咁所以咧，佢哋就会有一个咧叫做约啦。 吓 约啦， 约系咩嚟噶？ 即系约咧，即系话咧互助组织啊，即系话隔篱咗有几条村，咁我哋组成一条约，有咩事啊，有危险嘅就打锣叫人嚟帮手咯。吓乜乜嘢乜乜嘢 咁跟住就揾个嗰啲罗更佬半夜三更就成日喺度话三更四更咁啊打锣嘅， 唔系嗰只， 又唔系嗰只 打更， 系 噶， 个 系 啊， 命嗰阵时先打， 系啊系啊，咁嗰个就 点解？所以点解有阵时我哋睇啲地方咩人咧打鼓岭，打鼓岭咧打鼓咁啊，其实都系认同于打锣咁样，即系话求救嘅时候就打鼓啦，即系咁样。 哦，咁所以咧，即系而家我哋今日嘅叫做好嘅平安生活咧，得来不易啊！以前呢真係叫做都幾猖獗㗎，咁嗰個年代冇辦法。 皇帝遠嘛，邊有 係啦係啦。而家呢就好啦，咁科技又發達啦，又幫到全部都周街天眼嘅。咁大家就和平呀，好啦。好啦，下個星期再同佳哥講啦，唔該曬你，拜拜。 拜拜。 重叠视线的印尼，咖啡与你。 嘅 Look into my eyes。我哋听一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华盛顿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谈。王毅在会谈展开之前表示，中美两国有分歧，但亦都有共同利益，两国需要深入和全面的对话，以减少误解，稳定双边关系。希望和布林肯的讨论将会是有建设性和前瞻性。王毅是应布林肯的邀请访问美国，除了同布林肯会谈之外，预料王毅亦都会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晤。外界关注王毅在美国期间，总统拜登是否会同他见面。飓风奥蒂斯已经导致墨西哥27人死亡，4人失踪。安全部长罗德里格斯表示，奥蒂斯在墨西哥南部太平洋沿岸登陆期间，最高风力达到5级，对格雷罗州度假胜地亚卡普尔科等地区造成严重破坏。格雷罗州多区未恢复供电，电力部门正在抢修，暴雨或者对格雷罗州和雅哈卡州等原住民聚居的地方造成严重影响。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对遇难者表示哀悼，表示将会开展后续安置工作。回到本港，警方日前接报指有三名保安员在屯门山景村受袭。经调查之后，警方前日和昨日以串谋伤人和以三合会社团成员身份行事罪拘捕五名男子。新界北总区刑事部总督察欧阳德表示，保安员当时发现有四架私家车在屋村范围内围泊，锁车期间引起五名车主和司机不满，当中三人对三名保安员拳打脚踢，并自称是三合会成员，三名保安员受伤送院。欧阳德说，被捕五名男子全部有黑社会背景，行动中亦都检获其中一架当日涉及违泊的私家车。警方昨日表示，一连四日展开反罪恶及反黑社会的行动，通过高调巡逻、查牌和拘捕行动，打击黑社会活动及其收入来源。警方巡查多个娱乐场所，期间警务处处长萧泽颐亦都有到场听取行动汇报。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咁展望听日同埋星期日间中有骤雨，随后两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干燥，早晚稍凉。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段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隧道方面咧，现时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方向就开始多车嘅，龙尾近增大屋。路面嘅情况咧，九龙区油麻地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到果栏附近。尖沙咀加连威老道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噶，近住科学馆嗰段嘅加连威老道。臨時改為單線雙程行車，經過時間大家小心啦。而土瓜灣嘅炮仗街都係有緊急維修，咁炮仗街來往方向近住上香道至永耀街嗰段咧，封閉部分行車線。新界方面啊，現時屯門公路去九龍由新墟啦，一路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嗰段咧，都比較多車嘅。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龍方向，就近住和斜去到沙田馬場一帶都係繁忙。大围嘅车公庙路仲系受到爆水管影响啊！现时车公庙路去马鞍山、去大围方向，同埋翠田街去车公庙路都有啲临时改道措施嘅。经过时间，大家睇清楚诶嗰度嘅临时路牌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二台话你知， 哇，呢篇贴文的料咁爆，唔转发唔得啦。 咪住，作为一个精明尽责的网民，转发任何资讯之前应该小心辨别是真定是假先。 吓，唔使咁麻烦啊嘛。 梗係要啦，如果立乱发布虚假资讯，后果可以好严重 㗎。咁如果我可以100%肯定呢篇贴文嘅内容是真嘅话，我转发就冇问题啦。 都唔一定㗎，就好似呢篇贴文咁样，你睇下先啦，有人哋嘅电话号码喺度，我哋係唔应该喺未经许可嘅情况下就转发呢啲个人资料㗎嘛。 好彩你提一提我啫，差啲就做错事啦。 记住啊，就算喺网上世界，我哋都要遵守法律，唔可以威吓、骚扰、追踪或者侵犯其他用户。所以喺网上发布、张贴、分发或者散播一啲诽谤、侵权、淫亵或者其他非法嘅资料，同喺现实世界一样，都系犯法。唔好以为系小事啊！ 好，就听你讲，唔单止今次唔转发啦，以后我转发之前都会加倍小心噶啦。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天仪播成。 二台话你知， 细个系都系会互相打交嘅， 打打闹闹。 虽然唔争11岁啦，咁我梗系喺屋企梗系做大佬咁啦。 大家姐 系啦，咁样成日劲闹啦，咁因为阿妈点样闹我，我咪点样闹翻我细佬啦，系咪先？ 啱啊， 系啦， 传承啊嘛，呢个做。 系啊，我希望可以传承咗落去啦，将呢个燥底嘅精神。 Hello， 大家好，我系堂妹，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狂飙罪恶横行，无法无天，城中黑势力盘根错节，正义刑警扫黑除恶，不遗余力，能否将黑势力连根拔起？国剧夜场狂飙，10月25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 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今朝 sport 到你，好同大家咧一齐跟进一下啦。阿陈云嘅一啲消息先啦。陈玉林咧就伤金落袋啦。香港20岁嘅蝶后咧，琴日咧喺杭州嘅阿陈云出战 S14级嘅100米啦蝶泳项目啦。上午咧就先喺初赛咧游出1分06秒27嘅成绩啦，总成绩咧喺12名嘅泳手之中咧系首名晋级嘅，并且打破咗咧自己5年前啦创下嘅大会纪录啦。咁啊，佢咧同晚嘅决赛咧依然系状态大勇啦，游出1分04秒73夺得金牌，再次刷新咗咧阿陈云嘅大会纪录啊！呢一面嘅金牌咧，令到咧陈玉林咧喺今届嘅赛事咧诶嘅第二金啊，亦都系港队咧今届嘅第5金啦。咁啊，不过咧有一位朋友仔，我哋之前都有同佢倾过偈啦，或者做访问咧，就系我哋嘅残亚运嘅羽毛球一哥陈浩源啦。咁啊饮恨啊吓，咁啊只系得到铜牌，但系咧佢赛后咧都泪洒球场啊！咁嗰个画面其实咧，主持人咧即系阿 O 咧自己都好感动啊！我觉得啊，运动员嘅生涯咧其实系短暂嘅，咁唔紧要吓，浩源继续俾心机打吓，咁啊唔止净系得亚运会嘅，咁啊往后仲有其他嘅比赛啦、大型嘅项目啦，都寄望你努力去参加，而且咧你亦都可以咧努力啊为我哋培训更加多好嘅球手出嚟，好唔好啊吓？咁啊希望大家都继续俾心机努力啊，喺亚残运入边咧争取更加好嘅一啲成绩啦，咁样啊，转个角度咧，同大家讲下啦，英超都系风起云涌啊吓，咁啊有几件事值得去讲嘅，包括咧纽卡素啦，陪了夫人又接兵啊吓，咁喺欧联嘅赛场嗰度咧偷偷碰着黑，咁点解咧？纽卡素咧上轮咧就大破巴黎圣日耳门啦，一度咧喺死亡 F 组咧带头噶，今次咧再喺咧圣詹士公园咧出击啦，但系咧就争啲啦，早段咧俾多蒙特咧凌厉嘅反击咧搞到啦，风声鹤唳啊，全靠咧门将啦尼克普啊。俾利克普比咧就屡救一啲险球咧就顶住嘅咁样，咁但系咧咁你会睇翻啦，东拿利咧就停赛10个月啦吓，咁啊搞到咧啊呢、這个我哋嘅伟大嘅领队啊吓，艾迪侯域咧好似咧都冇乜 full fit 啦。如果真系咧喺个陪了夫人又接兵嘅情况底下，咁啊纽卡素转战翻我哋去翻英超嘅核心赛场，仲可唔可以继续喺翻前列嘅位置咧？睇嚟大家有个问号啊！同大家跟踪埋咧英超嘅积分榜啦，热刺最叻仔系排第一位。今晚凌晨3点钟咧，英超啊早头场啦，亦都系水晶宫主场咧就对热刺。一阵先讲下个阵容俾大家听，讲埋积分榜先。领放嘅热刺第二位系曼城，第三位咧系阿仙奴嘅。阿仙奴就得失球差咧差过曼城啦，咁啊位列第三位。第四位咧，琴日啊5-1咧大炒图卢兹嘅利记啦，咁啊踢得好好啊，日本球星啦，远藤航咧亦都亮相啦，咁啊交出一个入球啊。第五位咧系维拉，咁第六位就系头先刚啱又提及到嘅呢个纽卡素啦。第八位去到曼联，哇车仔真系麻麻地啊吓，争啲跌落下半板噶啦，仅仅系第10位啦。咁最差边队啊？石飞联咯，哇鱼腩到不能救，得1分啫，踢咗咁多轮英超，真系难搞啲啊！石飞联咧，如果仲系得1-2分咧，随时笃定降班。 班啊，咁又要睇埋咧，班尼茅夫同埋班尼咧都系真系麻麻地啊，吓十八十九位咧就喺尾二尾三嘅位置，咁啊头先都话咧，同大家可以倾下咧今晚个场波啦，场波就系水晶宫对热刺啦，咁孙兴敏咧啊，原来踢过正九号嗰个位咧，踢得真系几出色嘅，咁啊同咧詹士麦迪神咧真系咧大家叫做咧福至心灵啊，常常咧有啲咧几美妙嘅入波啦，咁啊热刺喺新帅咧迪斯。普斯迪高路啊带领底下咧，今季啊打争气波啦，采取咧全天候嘅逼抢嘅打法啊吓，亦都难得咧体能上啊咁多位咧中前场嘅球星咧，亦都可以做得到啊！无论射门啦、中籠嘅次数啦、前场嘅传送啦、赢地面嘅争夺率啦。各项数据咧都系名列前茅，所以你话热刺依家排积分榜嘅第一位咧，绝不是负六啊，吓，绝对真系实至名归啊！至少数据告诉你啊，难怪咧开列咧九场赛事啊，即系九轮嘅联赛咧，取得七胜两和不败嘅佳绩，咁啊冇输过阿仙奴都冇输过嘅，咁但系咧就真系争一场胜仗就系争一场胜仗啦。咁啊，大家都以为季前啦买走哈利简尼咧就争啲啊吓，但系咧孙文。阿孙仔咧就好生性啊，咁啊成功咧取代咗咧佢踢前边嘅位置咧，今季联赛咧已经啊入咗七粒噶啦，咁啊唔知呢个花边关唔关事啦？阿 Jisoo 咧好似分咗手啊，咁啊孙文好中意 Jisoo 噶嘛，咁啊唔知系咪都也咪有机会啊？可以啊，凭住自己咧美妙嘅入球咧，取得美人归啦！嗱，呢个成日都系啲球迷们啊，或者啲韩粉们咧搞下 get 嘅咁啊。我自己虽然就同事宿敌啦，即系我最中意阿仙奴啦。不过见到孙兴文咁努力踢波都系开心嘅，而 Jisoo 我都系好中意嘅。咁啊，睇下有冇机会佢入波庆祝嘅动作唔系再影相啊，跳佢嗰个花朵舞啊吓。好，转个角度啊，关呢、這个香港人士多少？香港高球公开赛咧，就将会喺11月9号至到12号咧就会举行嘅。咁呢个时候咧，可以同阿船仔同埋 Vicky 互动下。喂，高尔夫球嗱，你哋又点睇啦？嗱，今次咧话说系咁嘅，11月9号至到12号咧，香港高尔夫球会咧举行嘅香港高尔夫球公开赛咧，就有一个咧观众村，可以俾大家入场去睇下。大家去打高尔夫球啦！我先问下两位女士，你有冇谂过学高尔夫球？第一啦，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咧就系你觉得男士打高尔夫球，除咗系啲大有钱佬啊、成熟嘅象征之外，你觉唔觉得型嘅咧？其实我又想问下啦。 梗系型啦，尤其是咧嗱，其实我对于高尔夫球嘅认识咧，就系玩游戏机嘅，即系以前嗰款咧， 系啊 ，W 嗰款嘅系啦。咁我就成日喺度玩，就觉得喂咁难嘅，点样搞咁耐都入唔到个窿嘅咧？ 你会揈埋条腰噶，做晒成个动作嘅。 会啊，因为好细个咧，我估 Vicky 都有过，细个试过翻深圳咧嗰啲度假村，系啦，乜兰湖嗰度咧，我有体验过呢个高尔夫球嘅 Vicky。 高尔夫球咧，我系细个跟我妈咪嘅时候，系做啲乜嘢呢？就系参加咗一啲社区中心嗰啲活动，喺西贡搭船入去一个岛仔嗰度打嘅。 教西洲嗰个就系一个公众嘅场地啦。咁其实佢系用好廉价价钱开放俾公众去打一日波，跟住唔知又食个 buffet 咁噶嘛？ 系啊，食 buffet 冇错啦。 系你净系记得食 buffet 个 part 唔系，仲有第二样咧，就系佢你都有得打噶嘛？系咪？每一次咧。我参加过几次啦，每一次咧，我只手都会损嘅喎。 系 啊，就系、是、唔知 道。佢唔系叫你做个手指公 good 字，跟住另一个就捉住自己只手指公， 就系、 是、 你个窝位咯，你个窝位，我唔知系咪做得太大力， 虎口位 系啦，虎口位就会损咗。 可能系因为你小朋友咧，又系要用蛮力咧，咁就会用系啊重啊，始终 系我咧对于高尔夫球就好惊慌嘅。我细个咧就喺港台咧拍教育电视咧，跟住就拍科学科嘅教育电视，咁咧就要讲力啊。 哦，即系力学嗰啲啊， 力学嗰啲咧，跟住就讲高尔夫球啦。点不知咧，我就炒咗架高尔夫球车， 即系你将嗰个杆整咗落去。 唔系啊，我揸个一，你知 我揸 电视部拍嘢好中意用 check 噶嘛，即系你一路揸紧嘅时候，佢又期待你一路噏住啲对白咧。跟住嗰阵时咧太早开工咧，跟住成架车嘣一声打。即炒咗打横咗瞓咗喺度咯，我劲惊，我惊佢要我赔啊！你都知道拍一集 教育电视好贵恩嘅啫嘛， 啲人工。唔系噶，但系我知道咧，我哋最多赔个 budget 有上限嘅。 系咩？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唔系最后唔使赔嘅，即系有关方面话，哎呀，唔紧要啦，系啊， 唔小心， 不知者不罪咁样。我估我唔会特登嘅。我人生一次最大的意外炒车竟然就在高尔夫球场那里炒的高尔夫球车。 所以就有阴影了。 是有阴影了。来讲返多少少啦，头先话喂这个香港高尔夫球公开赛呢就俾大家有个观众村啦。咁就算你唔识打呢你入去观赏下赛事都系好嘅。咁一年四日嘅赛事啦，从朝头早呢七点半对下午嘅五点半呢大会就设有赛事观众村，咁俾大家呢体验下高球嘅乐趣啦。咁喺呢个粉岭嘅球场嗰度啊，咁啊，又可以诶，哦，有得饮饮食食嘅，佢都有美酒佳肴喎，咁样吓，咁、 嗯、 啊，粉岭嗰边都配合得到啊。有阵时入去行下睇下，都系一件开心事嚟嘅。咁啊，有机会大家就共入去咯，学习下呢啲高尔夫球嘅文化咧，都系正噶。 难挨过人潮风波，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璇仔。 今日我哋讲下啲正面啲嘅人生目标， 好， 一齐倾下。你哋觉得成功嗱，俾一个特质你，你觉得呢一个有资料呢一个特质，你一定会成功嘅。究竟系咩特质咧？ 我 系 Vicky， 勇气， 勇气， 勇气， 系。 只要你够勇气，你就会成功啦。 系啦，有勇气去行，做任何嘢，行前面踏出嗰一步有勇气。系有阵时就系冇勇气揿嗰粒掣。 哦，好，好，好， 阿 O 啦吓， 系 都系气，咩气？估唔估到咩气？ 力气。 运气， 运气， 运气。我觉得咧，运气咧绝对系你嘅成功嘅第一步嚟 嘅。 你咧好睇好多成功故事噶嘛？有阵时你都会睇 啊， 边个边个咧一开始咧就 系 卖咗自己层楼咧，用嗰100,000蚊去创业噶啦。问下外父咧，唔知借咗几多钱咧，第一次咧就成功啊！你第一次成功咧。是必须是有具有运气的。 首先你要找到你的外父先。首先你要有运气有个外父。 运气 是必备来的。真的啊。 其实你这样讲是没错的。不过今天我就是昨天看了一个 talk。我看完又觉得、其实跟他这样做又不无道理的。他就说成功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叫 bonus。bonus 呢、即中文的意思就是冒险精神、有些像、就是跟 Vicky 你讲的那件事、差不多了。他就是说有少少唔同嘅，就系、你有勇气踏出嗰步去追求你想要嘅嘢，即系同一时间，你又唔系谂你可以得到啲咩嘅。 哦，即系好单纯嘅， 系好单纯，你纯粹想做嗰件事。因为如果你系为咗个结果咧，一个足够聪明嘅人啊，你 系 有100,000个原因唔做噶、 哦。 因为你有100,000个原因话，喂，其实系真系会唔得噶，有可能会唔成功噶咁样。咁譬如我想做歌手啊嘛，亂噏。我想做歌手，但系我有100,000个原因，我、又唔够靓啦，唱歌又唔好听啦，咁样唔够好听啦。 因为佢系个足够聪明嘅人，如果佢唔系一个足够聪明嘅人，佢好单纯，有颗赤子心。我要做歌手，就算佢唔系中年，佢参加中年好声音，跟住阿肥妈就睇中你，啊几得意啊， 串仔啊， 一揿你灯，揿咁样， 系啊， 咁你就成功咗啊，同阿吉吉一样啊，同阿周一配啊，真系 啊，嗱，其实又唔系话一个有冒险精神嘅人就唔聪明咁样，即系两者系可以并存嘅，咁、但系呢一样嘢系好重要，咁。但系我哋成日都有谂啦，喂，其实喂冒险精神咧，听落好似 inborn 啊，即系好似我天生就有，好难、啊。其实唔系嘅，呢、个作者咧，即系呢一个 talker 咧，佢就话唔系噶，其实系可以练习嘅， 训练出嚟， 可以训练嘅。咁佢提出咗一个我自己觉得都几有用嘅一个方法，就叫做 the 10% target。咁即系咩意思呢？咁样就系话咧，嗱，你谂下你人生有啲乜嘢系好想要嘅。用翻头先嗰个歌手做例子啦， 好想做歌手， 好想做歌手，你就同自己讲，我只会做10次，我净系做10次， 系 咁样咧，你做咗10次之后咧，佢就话啦，系有个好处嗱，第一 ，at least 咧，你系自己觉得冇问题啊，如果当你 fail 咗 90%， 即系当你10次入边 fail 咗9次， 即系参加歌唱比赛， 我当啦，去搵唔同方法啦，咁我又拍 cover， 我又自己搵记 demo 咁样， 有谂过啦，你净系参加歌唱比赛，因为好难咯、因为通常一个冠军先有个歌手合约噶嘛，但系咧，我见好多人入行咧。除了参加歌唱比赛、都是记 demo 啦，或者在网上嗰啲平台视频平台咪自己唱咯、唱到红咗喎。 係啊， 咁就搞掂 啦。咁就有人搵你㗎啦。咁所以同自己讲嗱，我只係做十次嘅啫、,at least 我有 90% 可能会错呢，我最后面有一次呢通常都系会成功嘅，佢话根据佢个 research。咁同埋呢当啦你嗰次都唔成功啦 ,at least 有啲嘢你会拎到嘅。第一就系、你会拎到一啲你原来唔知道自己做到嘅嘢、你会发现咗自己啊原来我都系识得剪带㗎啦。我拍 cover 啦。咁我 cover 除咗识唱歌之外你都要识得 影啊，嗯、我突然间发现，哦、我识打灯噶，咁、 啊、 样 或者攞自己呢个角度系靓噶，发现咗系嘛？ 系啦，咁、嗯、另外咧就系话佢有个 survey 啊，佢有一个访问咁样啦，一个调查啦，嗱。佢就话讲关于加人工嘅， 加人工 系啦、哦，你究竟想唔想加人工？嗱，有咧佢 访问咗十年噶咯，都冇加过， 系啦，佢话咧系有160,000嘅人就话啦，我觉得我系完全值得加人工噶， 系啊， 我都系咪啦？我都觉得自己好值得加人工啦，系咪？咁但系实际上咧，我 deserve 系我已经相信咗噶啦， 系啊，你老板就唔知知唔知道，系咪觉得 deserve？ 我觉得系佢掂，佢唔知道我掂唔 deserve 呢个系， 定还是我觉得佢唔 deserve 做我老板？唔系呢个讲笑啫，唔系应用喺我哋嘅电台啊吓。冇嘢冇嘢，我讲翻你嗰个加人工先。 系啦，佢就话啦，嗱，有三分二嘅人咧。是从来没问过人家可不可以加人工的。 嗯、 即是我纯粹在想我觉得我很值得但是我从来没问过即是开口问下我上司喂其实我都好像挺好啊这样。咁另外呢剩下个三分一又问啦其实有成 70% 的人呢最后尾是真的加到人工的。 有、嗯、只要你肯问。 只要你肯问。 敲门。 表达自己的感受。 做什么不加我人工。 是啦。我当你真的很想加人工，你咪试下问你老板十次咯。我唔信你最屘嗰次都唔俾我。 好似喜剧之王咧，好似喜剧之王咧，跟住咪喺天后庙面前啦，尹天仇咪叫阿田龙辉去试下攞厨娘发刀，俾钱我咁样。跟住最后佢真系收到钱， 系咪啊？ 系 咯。所以其实肯试咧，你已经赢咗噶啦，各位。 早晨，早晨，8:12啊！呢个环节咧，今日当然有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阿欧，各位晨光嘅听众，大家好，星期五愉快， 系 Happy Friday 啊吓，咁啊，希望今日 Happy 啲啦，咁啊，有阵时咧，开心嘅定义咧，就系你如果可以预测得到咧。是觉得啊嚟緊都麻麻地㗎啦咁呢你自己又唔会承受咁高嘅风险。最怕就有阵时睇错市明明呢觉得好嘅时候呢就其实就唔好唔好嘅时候呢又觉得好。咁如果你有听呢个环节呢琴日其实 Dicky 都有讲啦即係踏入咗呢即係10月份呢美股即係传统嘅股灾月。你见到呢今晚美股三大指数又跌落去啦咁啊几百点咁几百点咁样跌落去喎。咁啊琴日有听起码你唔会琴日就即刻再入货啦咁啊即係都唔使再坐艇啦係啊咁样。OK， 咁啊 Dicky 交俾你分析一下环球嘅金融市场啦以至先讲美股嗰方面啦好唔好唔该你。嗯 唉，我覺得咁啊，即係有感而發啦呢樣嘢。 好啊， 頭先咧就講話，美股繼續跌喎，咁係啊，個 Nasdaq 咧由高位回落嚟10%，我哋技術上就個講就話進入一個即係調整啦嚇、啊，即係英文 correction 啦咁。咁啊係嘅，跌嘅。咁當然兩個零月之前咧，咁我都記得我好清楚地講啦，九月份都已經係個股市有機會回啦，講緊個美股個原因就係、是、啊，即係除咗歷史上高啲數據之外咧，亦都係建基於一啲基本嘅分析啦咁。啊，不過咁，即係喺而家呢一秒鐘咧，即係全球各國咧，亦都面對住無論係你話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啊。戰雲不密布啊，咁甚至乎咧，亦都好多嘅一啲意外啊嚇咁，所以啊，即係有陣時，即係除咗你話即係投資呢啲嘢之外咧嚇，即係最緊要就平安是福。咁仲有咧就係、是、投資一定大把時間搞翻好佢㗎嚇。可能大家而家你會話，哎呀，即係德基而家 即係個恆指咧去到如斯嘅田地，即係已經係即係又去到萬七嘅邊緣，應該怎樣挑選咧？咁好可能仲係有機會繼續跌，又越問越傷心咁。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嚇，即係投資嘅路漫漫長嚇。退咗休仲有時間搞嘅，所以 OK 嘅，慢慢嚟啦，從長計議啦嚇。咁、啊、但係咧，睇頭先都講到，即係外圍美國股市，或者咁，我又都想講下啲貨幣政策嘅嘢。 好啊， 因為喺過去呢一兩日咧，加拿大央行又議息啦，咁跟住呢個歐洲央行又議息啦，咁基本上咧議息結果咧，亦都同市場預期一樣，咁兩個央行咧。都是按兵不動的。先講滾熱啦，啱啱嘅歐洲央行先，因為歐洲央行都一如市場預期咧，就維持利率不變啦。咁佢主要三個指標利率啦，存款利率四厘，再融資利率四厘半。咁啊，呢一個即係貸款嘅利率咧就四厘七五。咁基本上咧就同預期完全一樣嘅。咁但係你亦都會知噶啦，即係永遠都係佢哋唔加息咧，佢口裏邊咧肯定唔會話俾你聽。嗱，唔使驚噶啦，就剩粒六噶啦，以後都唔使加。佢肯定唔會咁講嘅。正所謂歐洲央行行長阿拉加德咧，都講到明，而家今次暫停加咧，就唔代表遲啲唔加得嚇。阿拉加德話仲加得嘅，可以啊。即係當然佢咁講咩？咁但係咧，大家都會覺得你講啦嚇。但係實際上就係好明顯地咧，呢一個即係歐洲嘅貨幣政策咧，緊縮之路咧。去到呢度咧已經尾聲啦，加息周期咧亦都好可能咧就已經完結㗎啦。咁樣加咗十次之後，加幅累積四厘半，嚟到而家終於都要停啦。咁我諗咁啦，即係睇到而家呢一刻，即係啲央行都可能會鬆一鬆手。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即係地緣政治嘅局勢，即係持續都係惡化啦，即係俄烏啦、伊巴啦。咁大家都會睇到對於呢一個能源市場嘅衝擊啦。雖然即係喺黑下而家呢秒鐘，感覺上好似咧就即係都仲係好冷靜啊，即係都仲係好感覺上唔係話好受到呢一個以巴嘅戰爭所影響。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啲央行都會即係唔夠膽話喺而家呢刻咧，又即係用即過度嘅力度咧去調控貨幣政策，因為除咗通脹之外咧，即係經濟嘅增長嘅穩定性咧，都係任何全世界任何一個央行咧。即係佢哋要做好嘅工作嚟嘅，好咁啊！當然即係喺而家呢一秒鐘咧，即係外圍美股都繼續跌咧，其實亦都係即係應該咁講啦，都有緣有因嘅。除咗你話美元繼續彈，咁又係嗰句啦，美元一彈，債息一上，咁跟住咧，即係例如個 yen 又穿150啊嗰啲咁樣咧，個歐元又落翻105咧，咁就冇辦法㗎啦。即係簡單呢一句咧，就係個股市就自然就冇人行㗎啦。如果債息持續都係高企嘅話，咁雖然而家大家就會計，喂，即係都冇咩空間再加啦咯，美國都咁，但係問題係市場真係唔係咁睇嘅，大家都會覺得利率維持一個高嘅水平會一段好長嘅時間，咁所以債息一上，咁就係嗰句啦，咁跟住就繼續嗰個市民密布啊咁樣咧，又係彈多幾樣嘢啦，就係啦個美金啦，同埋咧金啦，仲有咧就油啦，咁呢件事咧就仍然都係揮之不去咯。 咁啊 ，Dicky 啊，头先都讲咧话，喺美国嗰边手咧，啲企业业绩，特别啲科企咧出嚟咧，其实个盈利咧系以倍数增加嘅，但系佢哋嘅发言人咧就出嚟讲话，我收入啊不明朗。嗱，讲紧咩咧？就系我同你日日都有玩 Facebook 啊，同埋 IG 啊嘅母公司啊 Meta 啦，咁啊第三季嘅盈利咧，收入咧都系增长强劲嘅。咁啊，第三季盈利系905亿，增咗超过倍几又多。不过咧，咁啊佢哋都有出嚟讲话，嚟紧嘅收入咧唔太明朗。咁啊啲股价都要碌翻落嚟。咁啊，即系嗰几只科技佢企，其实夹硬美股都真系差，譬如 Meta。或者Nvidia 咁啊，亦都你譬如 Tesla 咁，好似只只都不太像样，咁啊齐跌下来咁样，咁啊出嚟嘅业绩你话差得好紧要未至于，但系突然间点解到十月尾涌现个悲观情绪啊？系咪真系 Halloween 又出嚟咁样吓一吓大家咧 ？Dicky 你点睇噶？ 直情系啦吓，即系九月已经要跌啦，个美股十月就全城哈喽喂，咁即系都从来都冇见到吓，即系十月个股市啊表现特别飙青嘅吓。咁头先阿欧都讲啦 ，Meta， 记得我寻日都有讲过，因为寻日就已经见到个业绩啦。其实实际上咧，好似你咁讲啦，即系 Meta， 即系第三季，其实真系 盤數就好靚㗎啦，但問題係個展望呢，管理層就睇得好悲觀，咁所以呢就即係個股價已經無升啦。因為嗱呢幾日呢都睇咗好多啲即係科技巨企嘅業績嘅，或者係業績展望啊，佢哋未來嘅睇法啦，咁所以其實即係 Alphabet 就已經跌咗，跟住 Meta 又跌啊，咁淨係得個 Microsoft 叻啲嘅啫，哎呀，咁即係淨係靠佢就唔夠力啦。咁仲有如果你話喂 Tesla 呢段時間就毛利率又跌，邊際利潤率又有壓力，跟住賣車咧又好似即係好多個市場都真係慢咗落嚟，咁內地更加已經係比亞迪遠遠超越得好多好多啦。咁咁佢嘅估計又係受壓，咁所以咧其實大家都會明白，就係過去呢段時間，即係美國股市喺過去其實應該咁講啦，表現到尚算係都好標青，但其實幾主力咧，就都係靠嗰幾隻即係主要嘅權重嘅股份，包括其實亦都好多都係一啲即係科技嘅企業啦，包括頭先已經講過名嗰啲啦，咁當然仲有就係頭先阿歐都講 Nvidia 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大家對於即係半導體行業嘅前景啦，以至到咧話。又係一啲各國嘅博弈啦，中美嘅博弈啦，而家變咗就係、是、咁。對於呢一啲即係一啲制裁嘅措施啊，限制出口啊嘅措施啊，對於高新科技啊，而家睇嚟咧就對 ASML 嘅影響就相對地細啲。咁但係你話哇，即係喺即係中美互相博弈之下，咁大家都睇到即係 AMD 啊、NVIDIA 啊，即係其實某程度上都受到衝擊㗎。當然佢哋啲管理層咧。即刻都會講話，喂，其實咧，不如咁啦，即係以和為貴啦，大家最緊要做生意啫，係咪先？啊，跟住咧，你都會見到接二連三咧，都好多啲美資企業咧嘅主要嘅管理層咧，就講話去內地啊考察啊，跟住咧就去見下啲員工啊咁樣。咁大家都明㗎啦，即係市場喺邊度，增長最快喺邊度。咁但係即係奈何就係呢一啲嘅即係全球各國嘅博弈啊制裁就仍然係揮之不去。咁所以都即係。冇乜辦法，咁但係喺而家呢一秒鐘就係、是、都係繼續係一個即係調整嘅趨勢啦，即係對於美國股市嚟講，或者不過咁講啦，即係如果你話，哎呀，即係三大指數係跌跌不休啦，呢排都，但係人哋講緊個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先只不過係喺近期嘅高位嗰度回翻10%落嚟啫，另外嗰兩個指數都仲未有呢個跌幅，咁其實就。即係都唔稱得上話點樣嘅大跌咯，只不過好正常嘅調整。咁但係我哋嘅港股咧，就即係而家喺呢一刻咧，就即係好努力咁係真係即係美股就繼續過生活嚇、我哋係拼命去生存。咁而家就17000邊緣咁。唉，即系都冇乜计仔啦，即系相对地比较嘅话，就真系 系呢个就系高山低谷嘅歌词啦，咁样咁。但系我哋都仍嚟有机会有高山嘅，咁见到隔晚美股 ADR， 其实港股好多只大蓝筹咧出嚟都起码系叫做向上先啦，系升翻啲上去先啦。不过琴日亦都见到个别有啲大蓝筹咧都俾啲大行削啲目标价，包括譬如港铁公司啊，譬如李宁啊咁样，都啲大行都出嚟写份报告睇淡啲，都真系。争跌啊吓，咁啊嚟紧呢个情况会唔会继续加剧咧？的其二，17000嘅保卫战保唔保得住咧？吓，就以礼拜五嚟计先啦，以今日收市嚟计先啦，你睇法系点啊？的其， 好啊，嗱，其实咧即系都几明显嘅，头先你都讲咗两只股份啦，咁包括就系李宁啦，喂，即系又回购啦，咁甚至乎咧北水又流入啦，哇！但系即系一个报告。或者係市場對於佢未來嘅即係展望可能會比較負面一啲嘅話咧，咁即時嘅反應咧就唔理咁多噶啦，個股價咧就一定係好顯著咁下跌噶啦。咁就算你話喂盈利基礎相當之穩定，即係派息亦都真係唔低嘅港鐵咧，都哇都係再創近期低位嘅。咁我諗咁啦，即係喺而家呢一刻金融市場嘅氣氛咧，就都係瀰漫住悲觀情緒噶啦。即係哇，你話真係有咩風吹草動喎？業績預告係欠佳呀，跟住有啲大行嘅睇法亦都係未如理想啊，甚至乎一啲即係睇淡嘅報告啊。咁即時嘅反應就會係。即係個股價就會有個比較明顯啲嘅下跌啦，因為而家呢一秒鐘，始終港股嘅投資情緒都係即係如果你話講個中擺咧，喺而家呢一秒都仲係真係處於一個比較恐慌嘅水平嘅。就算你話喂明明好消息嘅、哦，例如之前啦、啊，哇接二連三內地推出咗好多即係 組合權 啊、 連環權 係啦，簡單啲講就組合權啦。 即係任何方向嘅，全方位嘅，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都有嘅。但係咧，甚至乎直接入市嘅，啊匯金啊嗰啲直接去買內銀股，但係即係嗰個刺激作用就比較短暫。咁我諗都係反映得到，主要都係市場情緒啦，同埋而家都係講嗰句啦，即係話，即係負面嘅因素都真係幾多，不明朗因素仍然困擾住，亦都唔係淨係內地嘅問題，啊唔係經濟嘅問題，係仲有好多好多問題。哇！即係外圍，例如美元升啊，債息高企啊，跟住就打仗啊，咁呢啲問題，咁所以即係我哋個香港嘅股市亦都比較係外向型，咁所以都比較受到一啲即係外圍嘅因素所衝擊，呢、這個都係。即係咁多年以嚟，香港個股市表現都係咁噶啦。咁但係都係嗰句，暫時嚟講咧，我都係仍然寄望住16500啦，到16800點呢300點都有個少少嘅氣點嘅嚇，有個少少支持。咁亦都頭先我都講啦，即係夾晚啲 ADR 都叫做即係企翻定少少。咁所以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嗱，亦都下個禮拜一尤其啲結算啦。咁我又會覺得你話係好大幅度咁嘅下跌咧。我又睇唔到話而家呢個風險好大，咁但係你話真係喂有冇一個前景彈翻多少少啊咁樣，例如外圍一路跌嘅時間出現反彈啊，咁但係我哋嘅港股都係即係嗰個反彈動力都係唔係好夠，呢、這個都係大家都即係都唔使講啦，望都望到啦。 係咁唔緊要嘅，咁啊頭先 Dicky 都講咗 buffer 位喺邊度啦，咁啊大家既然有 buffer， 禮拜六日就去飲翻杯咯，有美酒佳餚節啊嘛，咁啊 喺個。我見到歐弟已經啊過咗去睇咗啦。 係咩？我見到你，我見到你都預約咗時間去，可能去超下喎，係啊，放鬆下啦，有陣時間 要去下。係 啦， 四年都冇搞過啦嘛，係咯。 系啊系啊，咁大家饮下两杯到肚啦，开心。最紧要咧，饮咗酒唔好揸车啊！嗱，呢个就 系啦，唔好揸车啦，最紧要啲啱想讲。 冇错冇错，多谢 Dicky 做我嘉宾啦吓，咁啊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拜拜。 好啊，拜拜。 是要开口，回忆录不讲奋斗。二十个春秋，曾跌破多久？有一些智慧祈求丰收，另有些憾事无从追究。有你陪同，陪同历尽世界好丑。谁送上过彼岸？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难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不能再都不改未来。我星斗，谁亲得超出自由？绝望里解忧，连我亏待你亦接受。有一些悔疚遗留伤口，亦有些罪疚无奇不有太多，难及你永久。谁送上过？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难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多难过都多得你在。你送赠过的好，精彩。 还想答谢你，令我今天知道有过最精彩。成就再低依然慷慨，愿你的爱更是可存在，日后更好未来，如最美要分开，你将会是你令我勇于闯我最理智的爱，某日最后 佢系吉吉周吉培，有呢首作品《你是我唯一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新闻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逝世，终年68岁。报道说，李克强近日在上海休息，昨日因为突发心脏病，经全力抢救无效，今日凌晨零时十分在上海逝世。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施政报告提出多项措施争取人才来港，因为全世界都在抢人才。他形容人才不上自己的船就会上其他人的船，他们的船就会航行得更加快，因此要确保香港的竞争力。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中又表示，香港有两个最大优势，包括中国的优势，不同的国家政策对香港发展有利，香港亦同世界联系，能够吸引人才。施政报告提出不同范畴，例如将香港发展成为国际高等教育枢纽，这个对香港的学生亦都有利，因为政府会投放更多资源，亦都能够吸引海外学生，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施政报告放宽楼市需求管理措施辣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楼价升降受很多因素影响，包括供求、市场气氛、大家怎样看待经济发展以及息口等，特区政府不作猜测。陈茂波表示，今年因为外围经济环境不好，虽然本港在疫情之后全面复苏，但速度比想象中慢。今年卖地和印花税收入少，赤字比原本预算案为高，可能超过1000亿元。经济周期有高有低，最重要是继续努力发展经济。出席同一节目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辣椒于2010年推出的时候，是因为当时楼市非常炽热，需求好大，楼价升得好厉害。但今日整个环境同当时不同，经济较为放缓，大家比较谨慎冷静，息口亦都不同，楼价已经有调整。他形容楼既是经济，亦都是民生。本港大概一半人拥有私人物业，同时有人希望买楼，因此措施调节必须有度，税率减半拿捏得非常好。美元对其他货币价卖价：港元7.819，日元150.39，瑞士法郎0.899，加元1.382，人民币7.317，英镑对美元1.213，欧元对美元1.056，澳元对美元0.63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30773点，升17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2.82美元，卖出1983.1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系部分时间有 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同埋星期日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干燥，早晚稍凉。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意外事故，新界机场南交汇处近住回旋处嗰度咧有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而家机场南机场路南行线去北大屿山公路方向咧有少少挤塞嘅，经过时间小心同忍让啦。机场南交汇处近住回旋处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有少少挤塞。仲有就系丁九桥去九龙桥面快线咧有意外噶，龙尾分别去到豪景花园同埋大榄隧道嘅管道入口。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豪景花园同埋大榄隧道管道入口。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线龙尾近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南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去九龙嘅龙尾近住沙田驾驶学院。港岛咧，而家大潭道近住大潭水塘段来往方向都系多车噶。去柴湾方向嘅龙尾近红山广场。新界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新墟至到元朗公路福亨村段仲系比较多车嘅。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去到沙田马场段都系繁忙。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左转大老山公路支路嘅龙尾去到科学园。大围车公庙路因为部分路段受到爆水管影响，一带有啲临时嘅改道措施，经过时间大家要小心。最后提提大家，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将会喺12月17日上午5点实施，详情咧可以查阅运输署嘅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狂飙，罪恶横行，无法无天。城中黑势力盘根错节，正义刑警扫黑除恶不遗余力，能否将黑势力连根拔起？国剧夜场狂飙，10月25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细个系都系会互相打交嘅， 打打闹闹。 虽然争11岁啦，咁我梗系喺屋企梗系做大佬咁啦。 大家啫， 系啦，咁样成日劲闹啦，咁因为阿妈点样闹我，我咪点样闹翻我细佬啦，系咪先？ 啱啊，系啦，传承啊嘛，啲叫做。 系啊，我希望可以传承咗落去啦，将呢个燥底嘅精神。 Hello， 大家好，我系堂妹，佢系好心情经理人黎志刚。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黎志刚。 Language Academy 带你周游列国， 主持 Lester 洪少贤， 仲有 Heather 陈如静， 请嚟意大利语顾问 Rosella。 The word cappuccino means hood in Italian, and the ino ending makes it the diminutive。 好得意喎 ，cappuccio 系冇嘅意思，咁如果你喺最尾咧加咗个 ino， 就系将佢变细啦， 缩细， 系啦， 细嘅帽， 冇错啦。 逢星期日晚8点至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是。哇，都几难做到啊！就系、是、远离所有电子产品一日咁样， 一日就有啲难嘅，两三个钟头应该得嘅。 起码临瞓前咧都有话好多蓝光嗰啲系会影响咗你个睡眠质素同埋你个褪黑色素嘅释放嘅。 系 咁，所以咧就诶，临瞓前咪唔好睇咁多咯， 睇下书咯。 系啊，同埋有啲嘢可以令到你唔会对住部电话嘅，譬如你跑步啦，跑一个十 K 啦，咁、你冇得对住部手机一路跑噶嘛，你最多听歌啫。咁你就十 K 点都要跑一个钟啦，咁你嗰一个钟头咪远离咗咯。譬如我计划礼拜六日睇呢个马田小西斯嗰个《花月杀手》， 系 三个半钟噶嘛。 哇，系，但系其实睇电影系咪都伤眼？即系如果入戏院，我谂紧 唔伤噶，因为嗰个屏幕咧有啲唔同噶，好似话 哦，同埋有距离， 唔系同埋你咁近咧系争好远嘅，你咁近对住同咁远系争好远， 有时系， 即系嗱呢个都系个说法啦。同埋我哋睇电影都唔会好疯狂睇到三十粒钟嘅，其实呢个三个半钟我好耐未入过场噶啦，不过冇办法啦，我好中意。罗伯迪尼路， 食饱饱先入咁样， 系啦， 去定洗手间， 唔系咁都会食啲 naturals 啊嗰啲咯，食下嘢都 OK 嘅。咁睇下呢个作品咧，应该下年呢个 Oscar 都有提名噶啦。呢啲作品咁劲抽，你咧点样可以唔用手机啊或者电子产品啊？ 其实啱啱你讲得好好嘅，就系、是、做下运动啊。反而咧，如果做运动嘅时候咧，连歌都唔好听。 哦，系咩？ 系啦，你就听下， 啊、 你听下身边环境嘅声音。我觉得呢个都系。个挑战嚟嘅，即系可能系听到隔篱有个人跑步经过佢嘅呼吸声啦，又或者雀仔嘅叫声啦，河边嘅水声，我觉得呢、這个，我觉得我会想做嘅呢、這个系、 好嗱，你试下礼拜六日咁船仔 OK 啊，你呢一排咁中意睇书 系啊，睇书咯，但系我都有啲，我系有睇实体书同埋电子书嘅，咁、如果系咁就可能转翻睇下实体书咯， 系啊，咁大家试下啦，即系叫做抌开啲电子产品多啲嘅时间啦，应该对自己嘅眼睛啊或者情绪咧都有帮。帮助嘅。 好多人以为墨是源自于古代的中国，但是原来早在5200年前已经在尼罗河畔问世的了。究竟墨是怎样发明的呢？想不想知道？就等孔奕璇船仔转头话你知。 Yes， 他们做自己，打发生所有嘅怒气，抒发白天的骂，千里骂啲废话，仲写得清楚不转机。I don't care， 反正无帮助，一堆攻击声音，只想搞个大脑灾祸。要我断臂 ，No way， 我会继续斗硬气。You go away， 咪对我太过年纪。I'm okay， whatever you wanna say， I'm still here in the game， yeah。无聊麻烦人生的思索 ，throw away。灵魂重复的工作 ，hands 晒机，啦啦啦啦，来解开束缚 ，throw away， 退到 throw away， gotta celebrate， 无聊麻烦人生的哲学 ，throw away， 毫无灵魂情感的空壳 ，throw away， 爱意何会重返嚣女作乐，要在沉溺中醒觉，咪太悲，退到 throw away。Chilling with my boy， 你喺屋企睇下片，我太耐冇试过，终于可以擦个遍。冇嘢要去理，打开窗去望下天，冇嘢可以控制天气，佢话变就变。即使睇通都 gotta twist no beat， I'm not a kid， 青春必须充满胆识，不需跟我减肥。深深俾个叹息，可抵挡一切攻击，使乜惊我演硬角色？无聊麻烦人生的思索 ，so away。灵魂重复的工作 ，hands 晒机，啦啦啦啦，来解开束缚 ，throw away， 退到 throw away，gotta celebrate， 无聊麻烦人生的哲学 ，throw away， 毫无灵魂情感的空壳 ，throw away， 爱意学会重返嚣女作乐，要在沉溺中醒觉，咪太悲，痛到 throw away。 世界上最早出现的黑墨，其实是诞生在公元前4000几年的埃及，主要的成分是烟灰和阿拉伯胶，会将材料混合之后晒干，然后再分成不同的小块，要用的时候再用水化开，或者浸湿了个刷去沾取。其他的颜色就要去到下个世纪初才慢慢出现，例如是用朱砂、 慢慢取替烟灰成为了红墨。而这些红色的颜料亦都早在几千年前已经出现了在史前的洞穴的壁画度。公元前三千几年的中国亦都有用类似的程序来制造墨。而红色的墨亦都是用朱砂来调制的。不过现在举世闻名的中国墨是怎样诞生的呢？这一种制墨的工艺要去到公元三世纪才诞生，主要的原材料是炭残渣，而炭残渣就是其实用油脂或者用制漆用的树脂等等这些含有炭的物质燃烧完之后的残余墨，将炭黑和米胶等等的胶质慢慢油合，再变成一个球状或者棒状，加在水里慢慢就可以溶成墨汁了。总之这一种以精良品质闻名的墨其实都是以古法改良而成的。原来墨是这样整成的，大家下次用墨的时候就知道它是怎样来的。 暑假 晨光景盛， 各位听众早晨，又到了晨光第一线晨光景盛了。今日我哋除咗有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嘅林启森总督察 Sam Sir 之外，我哋仲有东九龙交通部嘅高级督察周少云周 Sir 同大家讲解一下警队喺打击超速驾驶嘅资讯。Sam Sir 早晨，周 Sir 早晨，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 两位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一年一度嘅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就即将开始啦。 今年大赛是70周年，将会以隆重和盛大的方式举行。今年我都约埋了我班 friend 一起过澳门看赛车，去感受一下现场的速度和激情。看赛车固然精彩啦，不过不知道赛车的气氛又会不会影响到各位驾驶者，导致他们超速驾驶呢？ Sam Sir， 我想问一下，香港的超速驾驶定义是怎样的？不知道今年的超速驾驶数字又多不多呢？ 冇问题啊 ，Vicky。根据《道路交通条例》第374章咧，驾驶者如果以超过路面嘅限制速度驾驶，就可能已经触犯咗超速驾驶噶啦。视乎超速嘅程度啦，违例者可能会受到罚款、扣分、取消驾驶资格，甚至被监禁嘅刑罚噶。另外咧，根据警方嘅统计数字啊，喺今年嘅一月至到九月，涉及超速驾驶嘅违例数字咧，有194,000宗。比起去年的同期205,000宗呢，其实是下跌了 5% 的。周 Sir， 可以由你讲一下今年东九龙涉及超速驾驶的违例数字吗？ 可以啊，根据警方的统计数字，2023年1月至到9月，东九龙总区涉及超速驾驶的违例数字有38,000宗，大约占整体数字的 16%。超速驾驶是警务处2023年重点交通执法项目的其中一项，警方会继续采取严厉执法，确保道路使用者安全。 嗯，超速呢真係好危险啊。我平时呢自己就有玩开赛车嘅。不过呢就係、是、手机入面嘅游戏嚟嘅。里面可以改装跑车，可以自选赛道，甚至可以任意加速。不过游戏还游戏，唔可以将马路当赛道。如果将游戏入面嘅赛车放喺现实之中嘅马路，就肯定严重威胁到其他道路使用者啦。 冇错啊。非法赛车是严重罪行，根据香港法例第374章《道路交通条例》第55条，未经警务处处长书面同意，任何在道路上的速度竞赛都属于非法赛车，违者最高被判罚款10,000元、监禁12个月以及停牌12个月。大家亦不要以为超了少少速是好小事，痛快一时有机会是痛苦一世。超速驾驶和危险驾驶都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当真是撞到人或者发生车祸那时候就真是太迟了。超速驾驶不单止影响到自身的安全，还会影响到其他道路使用者，甚至导致他人死亡或者身受重伤。 是啊，周 Sir， 你刚刚讲起这个呢，就令我想起一句广告的台词了。2002年7月9号，李先生超速驾驶引致车祸，令妻子昏迷至今。广告里面的李先生就是因为这样悔恨终身，而现实就更加残酷。意外可能会对受影响以及是其家属造成不可能磨灭的伤痛。超速驾驶毫无疑问是累己累人的行为啊。 是啊，在2021年12月31号的除夕夜，就有一宗令人震撼的车祸。事发起新蒲岗，那时的男司机驾驶住一架私家车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到很多个途人，造成两死三伤。法官呢在2023年5月11日判词那时候，他就说案发时的被告人超速驾驶，越过了隔离线的行车线之后呢，冲上行人路，撞到了很多名的路人，私家车也都严重损毁，可以见到当时的冲击力是多么大。而且呢，被告呢曾经有多次的超速驾驶记录，最终私家车司机呢危险驾驶罪成，被判囚3年零2个月，停牌5年，还需要呢完成驾驶的改进课程。在这件事件当中呢，最受伤害的就是受害者和他的死者家属，所以警方呢会继续以零容忍的态度去打击超速驾驶、非法赛车以及是危险驾驶等严重的交通违例。 是啊 Sam Sir， 超速驾驶引致的交通意外一单都嫌多，但偏偏总会有不负责任的司机罔顾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好像在2023年9月16号的夜晚，警方在观塘绕道往将军澳方向的行车线，发现了一架私家车高速行驶，还在车辆之间左穿右插。其后警方在将军澳道截停那架私家车，经过初步调查，那个27岁的男司机涉嫌超速驾驶和危险驾驶被捕。好彩今次并没有发生意外，否则后果真是难以想象。警方发现有些司机会以超速驾驶胡乱切线和爬头，从而测试自己的驾驶能力，为的可能只是一时的快感， 如果在香港一些窄的路段和急弯高速驾驶，随时有机会失控越过对面线，分分钟发生严重或者致命的交通意外的。 哇，超速驾驶真的很危险、哦、那不知道这些超速驾驶的黑点其实通常会在哪些地方会发生呢？还有他们是不是联群结队出现，还是一辆部车这样的？ 超速驾驶呢其实通常都会发生在一些快速公路啦，或者是山路的，例如是大埔公路、石澳、鹿颈和大帽山这些地方。他们联群结队地出现，通常会在凌晨时分相约在这些地方集合，期间他们会驾驶自己的座驾互相高速追止，而引擎所发出的声响对道路附近一带的居民亦都会构成滋扰。他们的驾驶行为包括越过对头线和高速爬头，以及违反交通灯号等，都会危害到自己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真是非常自私和不负责任的。 是啊，除了非法赛车，有时的司机可能会因为心急或者赶时间，不知不觉中就越开越快，其实这样也都相当危险，无论是什么理由都不可以作为超速驾驶的借口，就算几赶几急都要遵守交通规则，做个负责任的道路使用者。 嗯，为人为己，各位司机就千祈不要超速驾驶。Sam Sir 啊，咁可唔可以就住驾驶速度方面，俾啲小贴士司机，等大家都可以安全驾驶，同时减低交通意外嘅发生啊？ 当然有啦，司机喺道路上驾驶嘅时候，必须要留意路面嘅限速。一般道路嘅速度限制为每小时50公里，除非另有定名啦，例如快速公路可能行70、80或者100。太快或者太慢都不安全的，大家谨记要时刻顾及现场环境去调节车速。另外司机千祈不要凭感觉揸车，因为你的实际车速可能会比想象中高的，所以要留意标杆，适时地调节车速。还有各位司机记得要时时刻刻评估道路的情况，预留足够的反应距离，等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去应变突发的情况啊。 嗯，咁而家科技咁发达啊，其实针对超速驾驶，警方又利用咗啲乜嘢科技仪器嚟到去侦测超速驾驶呢？ 超速驾驶严重影响到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安全，警方会采取唔同嘅策略对付超速驾驶，以提高道路安全水平。警方会随机以及不定时咁样喺全港唔同嘅位置用唔同嘅器材，包括精速摄影机、测速雷达和雷射枪等等的设备，侦测超速的车辆。而精速摄影机和测速雷达的位置遍布全港，几乎所有主要的道路都已经安装了快相机，便设置了警告标志，提醒驾驶者道路设有精速执法，对司机有阻吓作用，提醒司机要时刻遵守路面车速限制。 临近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热烈的气氛多多少少都会带动到车迷。大赛车结束之后，可能还会有余热，不知道非法赛车又或者超速驾驶会不会多了呢？警方又会不会有什么执法行动啊？ 针对超速驾驶、危险驾驶和非法赛车，警方一直都有采取恒常和不定时的针对性执法行动。好似今年的4月4号，新界南总区交通部人员就展开了一连7日代号飞盾的大型执法行动，打击区内的超速驾驶行为。行动中合共侦测到671部车辆超速行驶，并且作出票控。另外在7月3号，西九龙总区交通部亦都一连7日在区内进行打击非法赛车的行动，合共拘捕了9人。警方会利用隐形战车在区内的快速公路巡逻，重点地打击非法赛车和超速驾驶。警方会继续加强执法，透过严厉的交通执法行动，确保道路畅通，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超速驾驶造成的意外真的可以非常严重，所以警方严厉执法都是为了保障各位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当然不少得就是配合宣传和教育方式来去提醒市民驾驶安全的意识。周 Sir， 不如由你讲下警方这一方面有什么工作啊？ 好啊，在宣传和教育方面，警方一直联同运输署、道路安全议会 和各个持份者进行宣传和教育活动，提高驾驶人士的道路安全意识。警方会透过网上资讯平台、社交媒体、电台广播和宣传刊物，发放有关道路安全的网上短片和资讯，提醒司机需要时刻遵守交通规则。在每次大型执法行动完结之后，警方亦会透过报道发放执法成效，提醒大众切勿以身试法。 嗯，今日咧真系多谢晒 Sam Sir 同埋周 Sir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关超速驾驶嘅交通安全资讯。节目就嚟到尾声啦，希望各位司机都可以时刻顾己及人，切勿超速驾驶，遵守交通规则，唔好对自己、屋企人甚至系其他无辜嘅人造成遗憾。无论系司机定系行人，几时都要做到专注、忍让、守法啊！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 拜。 早晨，早晨，投资 O2O 啊！大家咧见到今晚美股都越跌啦，道指跌251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49点啊，纳斯达克指数跌225点，港股点样睇咧？港股几好啊 ，ADR 咧升125点啊，而个升势持续去到咧接近转个头开市嘅时段，因为睇到咧新加坡嗰边嘅港股期指咧高水130点啊，吓个别嘅大蓝筹咧都有啲升幅嘅，咁睇嚟今日咧有机会过一个 Happy Friday 啦。不过讲开 Happy 咧，大家打个电话嚟1872388咧，同我哋一起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咧， 冇错， 再 happy 啲啦，系咪？ 系啊，今日有位，所以大家咧就把握呢一个机会啦。今日星期五啊嘛，大家就快啲打嚟1872388嘅。咁啊，船仔会接听电话，大家快啲打嚟啦。 系，我都听啊，1872388，一齐听。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大壮咪入边咧，咁啊电话旁边亦都拨通咗大壮咪啦。早晨， 早晨，小白， 今个星期唔知道有冇发生啲咩大事，令到大壮咪都会觉得哇呢件事都要攞出嚟讲一讲，倾一倾先。 啊，大事啊，大事啊 ，Sir Bobby Charlton 啦、啊， 嗯，系、 啊，屋比柴顿细细个即系睇到大，以前嘅即系好多年前咧，60、70年代嘅孟联啊，三条烟系嘛。啊、一个啊，布比查尔顿 Sir 啦，吓、啊，咁、 嗯、 仲有啊呢、這个不羁浪子啊 ，George Best 啊，佐治贝斯啦， 嗯， 啊，仲有一个 Dennis Law 啦、 嗯， 丹尼士罗咧就虽然好似名气比另外两位略逊啦，不过有一宗事咧就得意咧，就系佢离开咗曼联去咗曼城咧，点知就系赢咗曼联咧，曼联要降班。 哎呀，咁啊冇办法啦，当其时都系各为其主嘅嘢。不过真系一个传奇就系咁样诞生出嚟，都睇到佢一生咧就贡献咗，唔系话净系一队球队，系贡献咗俾足球咧系非常之大嘅贡献。而家其实仍然有好多。叫在世的名宿都是非常之出名，甚至乎那个地位相当显赫。不知道现在那位曼联的领队坦德格将来会不会有机会都可以做到这些名宿？这 个我想很多现在的曼迷是吧、 啊、 都颇多意见的。 是啊，又话买龙门，个龙门不过都好彩、啊、早几天那场比赛接到球12码。成队波嘅感觉即刻唔同晒啦，起码觉得个守门员真系可以守到笼啊！ 安娜娜啊， 系啦， 加埋阿麦加有得顶入一球啊，真系 冇错啊。 不过系唔系将功赎罪咧，就等着潮啦。咁 系啦，因为冇办法啦，之前输嘅都输得太多。咁我哋都期望嘅，因为曼联都系我自己喜欢嘅一队球队嚟嘅，特别系以前费格逊年代七小福啊，哇，嗰啲真系传奇。再加上而家喺嗰啲线上平台又有啲乜转物转，又加埋个碧咸摆埋落去，你就会觉得原来一队波佢每一位嘅球员咧。都真系可以好有深度啊！ 碧咸传咧就系、是，唔净止讲阿维多利亚，系咯，有讲埋另外一位女士喎，嗰个姓氏咁得意，嗰啲洋人都提及，就好似系啊去边度咧，就话去 Lu 咧啫， 系啦，呢排啲 姓 氏嘅嘢就好特别吓，咁啊件事就睇下会唔会再继续发酵落去，定还是都。算啦，只眼开，只眼闭啦。 啊，是是非非咧，即系好多吓，讲、啲恩恩怨怨咧，其实法庭啊都有嘅。 吓、啊，梗系啦。 咁、呢个星期咧就睇、是、到依个大国手啊，之先咧就系、是、啲主席嚟嘅添。 系。 咁就系阿大国手就话啊，原来医务委员会咧就可以纪律力讯。 吓、 啊。就住咩咧？就系、是、哦，即系年前啊，即系冇确实日期啦。咁啊，原来咧就话啊，刑事检控过。啊！大医生，一种叫普通袭击咁样 嘅。哦，何解普通袭击咧？ 嗱，咁咧就因为而家睇翻传媒又见唔到喺边度审啊，究竟系案件编号都未知啊。 嗯。 啊，不过就系、是、当时咧佢不认罪之后咧就被定罪就罚款添嘅。 系。 咁就由于有刑事嘅定罪咧，好多时嗰啲专业团体啊、纪律部队之类咧，都会后续咧系开一啲纪律聆讯嘅。 嗯。 咁啊，呢次就醫務委員會啦，嚇。咁啊，Medical Council 就開。不過咧，即係傳出嚟咧，即係睇翻啲傳媒嘅消息就係冇事喎、 哦。大步攬過喎、 哦。啊，咁啊，有啲就話直頭係個説法就係撤銷唔告咁。有啲咧就話因為睇過又話英國嘅案例啊咁嘅樣嚇。咁啊，所以就唔應該告定或者應該要唔可以成立到個指控咁。 係，眾說紛雲啊！ 啊，眾說紛雲，即係早輪咧，我哋呢都提及咧，試過有一次就係、是有位護士啊，啊，因為又係刑事罪啦，咁嘅樣嚇，咁啊又係醫務委員會咧就話要佢終身停牌咁樣，咁、結果上到上訴庭咧就係依呢個佢哋嘅裁決咧有啲問題喎、哦，咁嘅樣嚇、就發回俾佢哋自己再諗過嘅， 發翻俾佢哋睇，你自己再傾過啦，係 啦， 係唯獨是呢個結果唔得啫， 係啦，咁總之就係、是。啊，因果就咁啦，咁。咁不过咧，传媒里边咧就不知如何咧，就系、是、出咗一条片咧，据讲就系咧，正正啊大国手嗰次即系被检控啊，影到嘅影片啦，咁样。吓、咁片中咧，其实我谂好多听众啊，啲市民可能睇到啦，吓、咁就系话影住喺马路边咁见到咧，阿大国手就面向镜头咧，沿着路边行过嚟，吓、唔知系唔系揸住个相机啊，睇得唔系好真啦、 啊。 咁跟住就背向镜头，向住大国手有个身形略大嘅女子，行对之后睇落就好似只手伸出嚟咧、即可能系左手咧就系、是、接触到大国手嘅膊头或者上臂啦，咁、即系唔知掹佢定拍佢啦，咁、之后阿大国手用只右手就拍一拍个女子嘅左手手背之类吓。咁另外即系睇到啲传媒嘅报道都话，依后边仲有后着嘅、就系、是、喺大国手嘅身边咧，有个啲客货车类嘅东西咧、开咗门，有个男子下车之后咧、就推咗啊大国手两下咁。 哎呀， 好啦，咁啊有时候有片有真相啦，咁嘅样啊，咁啊睇到啲网民嘅回应就系、是、喂，点解咁一拍一拍属唔属于自卫啊？定系属唔属于系自然反应啊？咁 系 啊，另外嗰个女子咁样。如果三五七去拍佢都可以被视为普通袭击嘅喎，有冇告到呢、而后面嗰个货车落嚟嘅人士呢、又自己大力推佢话嗰啲好明显、应该都可以至少系属于普通袭击啦。咁 系啦，系啦。 咁如果嗰啲唔告呢，会唔会变成被视为选择性嘅检控啊？咁咁、当然啦，有冇拉到人啊？搵唔搵到定点呢？我就睇唔到啦。咁亦都咧，其實有時咁睇就有片有真相嗱。當我係強調，我係唔知道誰是誰非啦。不過就究竟個喺庭上嘅證據係乜咧？咁、可能都要，如果係即係有得 公布翻出嚟咧，就會清楚啲嚇、 嗯。 因為究竟可能行埋個女士識唔識啊大國手噶、啊、大家有冇講啲咩嘢啊咁？咁同埋原本嗰、那個睇落係裁判官咧裁定嘅罪嗰個判詞理由係乜嘢咧？咁而家都係欠奉嘅。 哦，係啊，即係如果你話得一個 cam 或者係遠遠地咁望落去嘅話咧，咁啊真係講咩都唔知道。即係正如當年嘅世界盃咁樣啦，斯丹之所以用個頭槌撞人，都係可能一啲嘢由言論嗰度激發出嚟。咁啊，當其時都炒作咗一段時間啦。 係啊，慢慢先知道原來哦，講及啊，意大利人講及佢啊，姐姐即係有啲嘢就禍不及家人啊嘛。 係啦，係啦。 啊，咁啊，球王當時可能真係激一激氣啦，咁啊。在法律上都有个 provocation 即是盛怒之下犯罪呢、 嗯、 可以降格的即是那个罪责都可以。 哦原来这样都得的。 是啊如果是谋杀的话大家来试。不过呢就翻转头讲返呢处呢就是、啊、大国手接受访问那里呢就说哎他说这个医学界呢就有良心但是、啊、司法界就这样那样啦这样、嗯。而且他就说呢他不去上诉的原因呢就对个司法界呢失了信心这样。 嗯嗯 咁其實呢樣嘢咧，就可能可以講講啦，就係、是、好多時候我哋做本行咧，喺即係你話初級法院遇到嘅遭遇啊、審訊啊，唔係單單都咁情深。 係啊，梗係啦。 嚇、啊，咁即點解我哋會有上訴機制就咁解咯？好、 嗯、 多時唔止一次添，可能係一次上訴啊，都係系合心水，然后再去、啊、去到终极咧，先至系可能系啊，好听就叫拨乱反正，即系、啊、即系争取翻自己嘅权利。呢个个制度嘅设计嚟噶嘛。 嗯。 啊，咁若果系真系诶咁唔妥嘅、啊、即使咧系过咗时啊，因为可能限住14日啊、28日之类咧。 嗯。 啊，咁就要上诉噶。 系啊。 咁但系好多时有成过咗 晒啦， 只要申请嘅、 啊， 因为上法庭就睇睇有冇 merit 啊，即系有冇一个系好嘅理由啦吓。咁、 嗯、 如果真系好明显系公义受到损害嘅话咧，咁其实法庭都有机会咧系俾翻佢照听嘅啫嘛。 啱啊，啱啊，系啊。 而且再唔系嘅话咧，啊都处理嗰啲案件就点咧过晒时啦、 嗯 啊、不过咧就系、是、当时嘅。行政长官可以，当然不是他本人啦，就是那个办事处啦，睇、 嗯、 个件案咧，都愿意用翻所谓系裁判司条例啊，个13A条咧，就系、是、去照样开翻件案嘅。咁、 哦、 所以话大国手又好，即系听众好，市民好咧，要理解一下就系、是、如果真系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唔好话因为纯粹因为啊某些细嘅原因就觉得啊得唔到公义咧、 嗯， 就。唔高兴啦，咁啊唔继续去跟翻呢啲咁嘅规则去做咯。 系咁啊，跟住规则咧，其实亦都系保障翻自己可以得到一个即系公平嘅、公平公正嘅一个待遇啊，先至紧要。不过喺呢个 case 上面，我见到其中一样嘢咧，就真系原来人生亦都似一场球赛咁样。当你去到一啲关键嘅位置嘅时候，我哋都应该好似禁区入边嘅球员一样，双手摆喺后边，似乎系最稳阵。 系啊，即系跌都宁愿咧，系蹬亲都唔好伸只手出嚟。 系 啱啱嗰个球嘅飞行路线。 系咯，一阵间你知啦，唔系我想只手伸出嚟噶嘛，或者系只手唔生性又好，总之个波咧掂到我只手嘅话，万事莫变啊！ 啊，可能要问一下呢啲英超啲咁。啊咁高水平嘅教练系咪喺训练嘅时候有啲啊自己跌落去好似以前少林寺咪有啲唔使搵手揿嘅？ 系 咁搭落去啊，咁啊先可以保障到个啊球员嘅身体啊唔好受伤喎。 咁啊啱啦，即系所谓人生啊如一场球赛，咁啊星期六日嘅时间，大家不妨睇多啲球赛啦吓。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啦，大仲咪，拜拜。 好，唔该晒小维，拜拜。 之前都有讲过，唔少人都中意食贝壳类嘅海鲜，而食完之后个壳就可以攞去做蚝椒。不过原来而家贝壳仲有第二个用途啊，就系、是、升级再做成安全帽啦。而当中用得最多嘅就系扇贝嘅壳，因为当中含有好高嘅碳酸钙，佢系一种可以用嚟制造水泥、陶瓷嘅物质，成为升级再做嘅素材。 而点样将唔要嘅贝壳成为安全帽呢？首先就系收集佢哋翻嚟，然后煲一煲佢杀菌，之后再用机器磨成细粉，混合埋回收翻嚟嘅塑胶制料，就可以倒落个帽度，然后安全帽就系咁样诞生啦。而呢一款嘅安全帽同一般嘅安全帽系唔同嘅，因为佢嘅表面唔系光滑嘅，而系模仿咗贝壳嘅纹路嚟到去设计，当中仲有唔同嘅颜色。好似是珊瑚白、奶油沙，当中都是用天然的矿物来去调配。这一款的安全帽不单止又靓又实用，最重要是环保升级再造，平时踩单车都可以买回顶来戴。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We were a long way from home, haven't seen you in so longBut it all came back in one moment. And the years started cold, but I didn't notice at all. And we found there's a room we're both in. We get Chinese food in small white boxes. Live the life we saw in Friends. Your room, it barely fits the mattress. Wake up, leave for work again. The wind, it seems to blow right through.Down jackets are the trend, the rusher rushing deep into love. English girl in an American town, no elevator to the fifth floor aisle. Ring on the buzzer, then you'll be right down. I wish time would freeze. Dungarees over the hoodie, we're out. Feet out 3 feet off the ground. Lost in love and we don't wanna be found. It's just you and me, my English girl in an American town.When one on one, I thought I would be more nervous, darling. We watch comedies and miss the endings. Conversations till the dawn. Any change in tide, we push against it. Challenge meanings in the songs and head out without a reservation. Drinking out of paper bags and wasting time is time not wasted. With my English girl in an American town, no elevator to the fifth floor.Drink Moscow mules and steal the cups from mostly the Bowery Bar. What a perfect day to fall in love on. What a way to make a start. 可以轻松啲啊，听呢首作品 ，Ed Sheeran 嘅作品啊，有 American Town。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27号星期五嘅朝头早，咁啊，请你阿畅睇下我哋 Happy Friday 睇啲咩？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咁啊，有啲咩睇咧？ 今日就已经有嘢睇啊！咁啊，同大家提醒翻吓，杭州第四届亚残运会咧，大家睇咗成个星期啊！咁啊，等阿畅提提大家，今日咧已经系比赛嘅 last 两日啦。咁啊，听日就系闭幕礼，所以大家把握机会要睇就睇比赛咧，就今日好开始继续睇翻佢啦。港台电视32台俾大家全程直播，咁由转个头咧9:55到到今晚8:00咧。都会同大家直播港队国家队一啲奋战争夺奖牌嘅时候同大家直播一下，咁大家可以打打气。咁去到今日嘅晚上，港台电视32呢仍然係咁，就会带俾大家有呢个亚残运直击，咁就会同大家总结一下呢今日呢比赛完晒啦，港队同埋国家队呢佢哋嘅战绩系点样，亦都会呢同大家呢播放翻一啲报道翻一啲赛事嘅精华，俾大家呢错过咗呢都可以留意翻。 咁大家記得把握機會，今日尾二兩日啦，咁要支持下我哋港隊同埋國家隊嘅成員，同佢哋打打氣啦。 冇錯，因為咧，始終我哋都好似成日話啊，我哋淨係 focus 多啲咧喺亞運嘅朋友啦。咁但其實亞殘運會咧，我哋就真係比較少去留意嘅。咁仲剩翻兩日嘅時候，大家咧就記得再睇一睇啦。因為今年啊，其實香港都派咗98位選手都出戰咗差唔多11個項目，譬如一啲我最中意睇嘅輪椅劍擊啦，咁另外亦都有羽毛球等等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仲剩翻兩日嘅時候，都有興趣嘅就記得留意港台電視32嘅杭州第四屆亞殘運會啦，去到10:30啊！呢一個智能中國，我哋翻翻去港台電視31喎，係嘛？ 嗯，冇錯啊！咁啊，翻翻去31台，今晚10:30呢個智能中國咧，繼續同大家全面探討啊呢個人工智能即係 AI 啊喺中國嘅發展現狀。咁啊，從呢個理論啦，到真係實踐啊，製造一啲硬件啦，同埋點樣應用喺唔同嘅領域裏面，即係 AI 點樣幫助中國去到發展未來。咁啊，今集咧會集中同大家討論下教育方面啊。咁啊，人類社會咧嗰啲發展咧，科技同埋教育呢兩大項咧，佔咗好重要嘅角色啦。 冇錯。 咁啊，呢個人工智能啊，就代表住新一代信息技術。咁啊，呢一樣嘢咧，唔只係對我哋通信好大幫助，但係對甚至乎咧對教育理念啊都產生好大嘅影響，即係一個科技可以影響教育嘅理念。咁啊想知道咧，即係中國咧點樣受呢個智能科技去到影響，喺好嘅方面有啲乜嘢幫助嘅話咧，實際上我哋國家又點樣應用呢個智能方面啊？喺呢個教學用途咧，想認識多啲嘅朋友，今晚港台電視31，夜晚10:30智能中國要留意一下啦。 冇錯，我都見到而家多咗好多唔同嘅中小學咧推行 STEM 教育啊嘛，即係又譬如教，我都係好覺得好厲害，係可能小學生佢哋已經識得寫 program 同埋識得整機械人喎。 系嚟，人類真係不斷發展，係一代比一代叻 啊！係啊，即係我望一望自己咧，我連 program 都睇唔明啦。然後即係我有學過嘅，自己嘗試，但係對我嚟講呢啲太 logical， 然後對住一堆可能係數字或者英文嘅嘢咧，我就覺得太難啦。咁不過咧，如果我哋嘅新一代啦，佢哋全部都識嘅話咧，相信都可以為我哋人類帶嚟一個更加好嘅發展。咁所以如果有興趣就記得留意港台電視31:30嘅智能中國啦。去到星期日29號嘅1:00有咩睇呢？ 哇！又帶俾大家一個音樂會啊，好有趣嘅，叫做香港流行文化節2023之户外聲影馬拉松。個節目名好長啊，大家記得。其實咧就係話説，即係剛剛過去啦，我哋一段時間有一個叫香港流行文化節2023啊。咁啊，佢當中一個重點嘅節目咧，就係一個喺户外搞嘅音樂會。個音樂會叫做聲影馬拉松。咁啊，叫得馬拉松嘅音樂會咧，好長噶啦。所以佢分咗兩部分嘅。第一部分咧就係。用流行音樂會嘅形式去展現下香港流行文化嘅薪火相傳，佢點樣呢？佢就係請嚟咧唔同嘅召集咗唔同年代嘅歌手朋友、唔同嘅音樂單位，佢哋用各自自己嘅風格喺台上面演繹好多首由本地著名嘅曲詞編監嘅作品啊，去展現下咧我哋香港流行文化點樣薪火相傳。嗱，嗰啲單位真係好特別，佢哋好少同台一齊嘅，有啲乜嘢呢？有夏韶星啦 ，Miss Chan Chan 陳潔玲啦，林永亮、岑玲儿、林奕康、黄燕、吴林峰同埋雷柏希爵士大乐团等等 ，combination 又真系几特别、哦， 好特别，同埋全部都系有好强嘅自己风格。咁究竟佢哋点样喺音乐上面擦出火花呢？嗱，我都好期待呢个音乐会。咁啊，马拉松嘛，声影马拉松嘛，声嗰方面系点样呢？即系影嗰方面点样呢？嗱，影咧讲紧电影啊。即係電影，原來電影歌曲咧，真係有好大嘅幫助。咁啊，呢一個音樂會嘅下半部分咧，就係播放一啲咧精選自阿哥哥張國榮同埋妹姐梅艷芳所演繹嘅電影歌曲片段。咁啊，由好多新一代嘅年輕歌手咧，同現場嘅觀眾大合唱， 哦， 高歌一齊合唱嗰啲電影嘅經典歌曲。咁啊，大家都有興趣睇咁別開生面嘅一個音樂會咧，記得星期日。嘅晏昼1:00要留意呢个声影马拉松啊！ 果然是将可能以前的流行文化再加上现在的流行文化 merge 在一起，究竟有什么新的碰撞呢？我自己呢都挺想看看这个第二部分，因为观众齐齐唱，那我不紧要，我不在现场，我看住港台电视，是不是我一起在望住电视机在唱， 在屋企一起自己唱 都行。对，屋企一起唱，如果呢跟船仔一样都好想看，就记得留意10月29号星期日一点钟的香港流行文化节2023户外星影马拉松。今天唔该晒阿昌，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新闻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逝世，终年68岁。报道说，李克强近日在上海休息，昨日因为突发心脏病，经全力抢救无效，今日凌晨零时十分在上海逝世。李克强曾经担任三届政治局常委，过去十年出任两届总理。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施政报告提出多项措施争取人才来港，因为全世界都在度抢人才。他形容人才不上自己的船，就会上他人的船，他们的船就会航行得更加快，因此要确保香港的竞争力。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又表示，香港有两个最大优势，包括中国的优势，不同的国家政策对香港发展有利，香港亦都同世界联系，能够吸引人才。施政报告提出不同范畴，例如将香港发展成为国际高等教育枢纽，这个对香港的学生亦都有利，因为政府会投放更多资源，能够吸引海外学生，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施政报告提出下调股票印花税至 0.1%。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虽然内地税率较低，但只是收单边费用，但有其他交易费用，因此本港和内地差异未必想象中那么大，而库房是减税率的相关考虑，亦都需要平衡考虑市场竞争力。陈茂波表示，本港股市上落和外围环境关系很大，相关小组研究之后认为印花税只是影响股市流动性的其中一个因素，会朝几个方向处理有关问题。出席同一节目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解决㓥房问题工作组会先为㓥房作定义，再想办法处理。他承认行政措施复杂，因为㓥房有很多不同的场景和情况，不能够一刀切太急作出定义。粉岭华心村华冕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一名男子死亡，现场疏散50多人。警方昨晚近11点接获多人报案，指有关单位冒出浓烟，消防凌晨12点左右将火救熄，在起火单位发现一具男子遗体，正调查起火的原因。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和星期日间中有骤雨，随后两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干燥，早晚稍凉。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72点，升128点，总成交金额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83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1点，跌14点。 记者会嘅港股造价，腾讯控股289.2升个六，阿里巴巴80.8升个一，李宁23.7跌2.5，友邦保险68.1升四毫，建设银行4.56升三仙，美团110.5啱啱跳咗110.4升六毫。盈富基金17.8升1.1，京东集团101.1升2.9，中国平安39.95跌4.5，比亚迪股份243.2升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9，日元150.36，瑞士法郎0.9，加元1.383，人民币7.316，英镑对美元1.213，欧元对美元1.056，澳元对美元0.63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30,858点，升254点。港金报18,510，比上日收市跌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3.89美元，卖出1,984.34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一些塞车的消息先。新界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的快线较早前有坏车阻路的，坏车虽然是刚刚走了，不过都塞车的，龙尾到青朗公路近住高埗村的，受较早前的坏车事故影响，现在沿住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是多车的，龙尾排到去青朗公路近住高埗村。隧道方面咧，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咁啊只系隧道入口范围比较繁忙少少嘅啫。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多车啦，龙尾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去到学园街，渡船街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港岛咧，龙尾就去到启田道回旋处。港岛路面方面啊，而家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系较为多车噶，龙尾到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九龙嘅路面，尖沙咀加连威老道部分路段有紧急维修噶，加连威老道近住科学馆嗰段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时间请特别小心啦。而家观塘嗰边嘅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咧，近住码头一带就较为多车。新界啦，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就仲系比较繁忙少少嘅。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咧，市中心啦，同埋去到呢个元朗公路福亨村嗰度咧，都仲系比较多车。咁至于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咧，就去九龙方向和斜同埋马场嗰段都系比较繁忙少少噶。大围嘅车公庙路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嘅关系啊，一带仍有啲改道措施嘅，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埋睇清楚啲临时路牌嘅指示。安全车速报告有透露港公路大学港铁站去上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一潮妈，每个星期访问一位潮妈，分享下佢嘅遗母之道。 今个星期为大家揾嚟遗传学及基因组学专科儿科庄淑贞医生。 其实个妈妈，我觉得都系100分噶啦，想照顾好屋企，好多时候又忽略咗自己，系自己嘅感受都好紧要嘅。有啲情况搞唔掂咧，真系要揾人倾。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朝早10至11， 时分 崔洁彤， 第一潮妈。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好咗、啊。 嘿，系唔系真噶？ 嗯，仲冇晒烟味添。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我都叫班朋友戒烟。 全世界睇好你戒，大家一齐加油啊！快啲打1833183戒烟啦！ 国剧830，袁伟大院， 林志伟同何亚平两人终成眷属。林志伟妈妈一直都睇唔上何亚平，觉得就算高攀唔到江家，都起码要揾个门当户对嘅。 究竟是哪个帮林志伟搞得掂呢头亲事呢？ 国剧830原委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9:39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船仔啦、阿 O 啦，同埋 Vicky 喺度嘅，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咧 ，Candy 倾下偈啦。早晨 ，Candy。 早晨 ，Candy。 早晨啊，系阿 O 都一齐听啊，咁好啊。 系啊。我想同你倾下偈啊嘛，系啊，我都知道你 有 啲打气说话，系做咩？你见我 打嚟啊？阿小白同我倾过一次 嘅。系啊，系啊，咁啊，今日有啲 你把声好靓嘅 O。 我啊。点会啊？喺二台有 怕丑咧， 有嗰啲郑子成、子成哥哥，跟住咧我下家，仲有梁继章先生、 Michael 哥哥。 不过我都觉得你把声几靓，同埋嗰个主题曲系咪有一次系你唱噶？ 冇，我边度够胆担当呢啲啊？系啊。是啊、 我觉得咦，好似你咁样， 唔系噶，唔系噶，我呢啲， 你把 声 都靓， 我唔识噶，系啊，我啱啱入行嘅咋 ，Andy， 我同阿船仔啊，同阿 Vicky， 系啱啱开始做节目， 系 啊，喂，调翻转头 ，Candy， 我同你倾偈啦，咁啊，今日有啲咩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噶？嗯， 冇啊，咁我都成日用心听嘅，因为都学到好多嘢，同埋啲资讯好 OK 嘅，咁、我就见到你话啊有位，咁我打嚟咯， 系啊，同我哋 旧年咧情人节打过嚟噶，又打通我，好开心。 系啊，咁啊，即系当然要有情人终成眷属啦，但系调翻转头咧就 唔系啊，我嗰次都系打嚟咧，因为疫情嘛，咁我都系点东方之珠俾全港市民听嘅。 系啊，咁啊，依家都系啦， 都系转俾全港市民听啦。 讲系咯，希望咧全港市民咧都可以叫做。平静安稳咁样啦， 系啊，呢排、 啊、 天气好靓啊， 系啊，咁啊，远足啊，行下山都系 OK 嘅， 有冇谂住去出行下山啊？嗯， 我身体又麻麻地嘅，即系行嗰啲公园仔啊，睇下花啊，咁晒下太阳咁咯。 咦，个已经好好啦，成日话咧晒下太阳咧，吸收一啲正能量，同埋有啲维他命 D， 对自己啲骨都好啲。 系啊，同埋咧好鬼开心，晒完同埋睇到啲花啊，嗰啲好开都好靓咧，个心情系好好，做下啲运动咯。 大家咁话啦，咁希望咧你日日都听住晨光第一线，继续支持我哋好唔好？ 而家身体唔好咧，即系冇咁早起身咧，有时听少咗噶。 系你乖啊吓，你身体唔好咧，你食嘢要戒口，知唔知啊？ 我有， 系咪啊？ 我不嬲身体都唔好嘅，咁而家都 OK 嘅，咁即系心机系一个伴侣嚟嘅。 嗯，你讲得好啱， 听嘅 系你讲得好啱。我哋自己做电台都好似日日有啲听众咧陪伴住，譬如 Candy 咧头先咪话啊，好似听咗你好耐咯，好似一个好嘅朋友。其实我哋同听众就系透过大电波去好建立一段关系咯。咁当然啦，关系有阵时好似夫妇咁样，有阵时可能有啲人都觉得哎呀呢排咧阿 O 仔做得冇咁好，咁唔紧要啊，你直接咁样去讲。我哋都会接受呢啲意见，咁我哋咪去改善咯。即系好似啲老公老婆有阵时，啲老婆都唔愿意煮饭噶，咁你讲得佢两讲，佢咪又煮翻饭俾你食咯。佢啲老公唔愿意洗碗噶， 我明白，我明白。不过咧，如果听咗咧，真系有份感情，好中意听，日日差唔多嗰时间就即系中意听咁 咯。系啊，多谢晒你啊！嗱，今日咧送呢只作品俾你听啦，系陈奕迅嘅《每一个明天》啊，希望我哋 好啊，我都 会中意佢嘅，会更好好嘛？ 咩歌都听嘅，因为我年纪都唔细噶啦。即系所有嘢都新嘅事物都学下啦。 好多谢你。 而且你嗰个节目星期六咧，我个个礼拜都听噶。 诶、好啊，同埋诶 Vicky 都有份做噶。 系啊， 多谢多谢。 有时咧我耐唔耐得闲就留下言啦，咁有几次都写错咗你个名啊，真系唔好意思。 唔紧要啊，系啊你。唔好写错咗孔刘就得噶啦，你写咗孔船咁样系嘛？系啊， 今日都清醒嘅，今日都清醒。 多谢你，好， 我都点埋呢个俾你哋全部主持啦，个个都做得好好嘅。 多谢晒， 多谢你， 一齐听歌，拜拜， 拜拜。 懂占卜，也不懂命理，却可先知我们同步注定了不起，令我不普通，变得坚毅无忌。幕后有一个最大原因，因

咁啊，另外你都好中意食 cake 啦。其实即系，总之系甜品咧。 你系乜都中意食？ 系甜品，系我就中意食。但系 cake 咧，我就觉得 cake 咧，香港系难揾啲，都有嘅，但系就会再要再细心啲先揾到一啲真系好好食嘅 cake 咯。 咁如果平时你话朱古力啊糖嗰啲，中唔中意食啊？ 我中意食朱古力多啲。 嗯， 系啦。咁但系咧，我本身咧就系对所有朱古力咧都系觉得好食嘅。即系你，我又中意食啲好甜嗰啲啦。另外去到话、啊，即系80%percent 嘅黑朱古力咁样我都 OK， 咁但系咧，自从我就做咗一间就系、是，总之喺做工作嘅时候就识咗一个朱古力整朱古力嘅人，佢就由自己真系买一嗰啲可可豆借翻嚟炒，自己烘焙，真系成嚿朱古力整出嚟咧，佢就真系教我一粒朱古力点样先系好食。 我想问一粒朱古力啊吓，整出嚟要几耐咧？ 我谂佢都起码一个月。嗱，如果你真系因为佢要运过嚟啦，咁样。咁另外咧，我自己觉得好食咧，原来佢就教咗我啦。佢话啊，点解出边啲朱古力咧好似好苦？ 嗯、 即系咪 80% 嗰啲好苦嘅？我话系啊，但系唔系话苦啲健康啲好食啲咩咁样？佢话唔系啊，其实点解佢咁苦咧？系因为佢有几款豆唔同，可能系唔系好夹嘅豆。咁、 加埋咗， 佢平啊嘛。于是佢就炒窿佢，你炒窿咗阵味苦啊！咁你啲顧客食嘅時候咧，其實係食唔出，原來你啲豆係唔啱嘅，係啦，所以其實嗰啲窿係苦味嚟嘅。 哦， 咁所以你先食黑朱古力覺得好苦，因為我就話嚇係咯，點解你嗰啲朱古力八十幾九十度都係甜咧？佢話咁本身可可豆就係甜噶嘛，咁樣我先知哦，原來食朱古力要咁食嘅。於是我就一去不返啦、 嗯， 就食唔翻啲平嘅朱古力啦。 系啊，食刁转咗啊个嘴。嗱、 啊， 今日咧我要教大家咧整啲乜嘢甜品咧，就系、是、西式甜品嚟嘅。 诶、 嗱，如果我话叫大家整呢个法式 mousse 啊， 系 mousse，系啦，咁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喂，会唔会好难啊？即系好高难度咁样、啊， 系咯， 又要可能预备都要预备好多嘢， 系咪？ 但系今日咧。我要教大家整呢一个系简易版，而所需要嘅材料咧，只系三样，而呢三样咧喺我哋平时嘅超级市场，甚至系便利店都买得到。 便利店都买到， 系啦。咁所以呢一个咧系简易版，方便大家咧可以啊，真系好想自己试下整甜品，但系又觉得诶、我平时冇乜点整，整唔整到噶，惊失败，系咪？唔会嘅，呢一个好简单。首先个三样咧材料系啲乜嘢咧？第一。棉花糖， 我都估你唔到喎、 啊，系咪啊？棉花糖，第二系朱古力， 系 第三牛奶， 吓、 啊、就系、是、呢三样嘢。 我以为点都要落下 cream 啊，或者系咯，以为落 cream、 啊、简易版啊嘛，系、 哦、 啦嗱。如果你话咧要跟我嘅份量嘅，只系咧做到啊两个细细地嘅慕斯嘅一个杯仔咁样咧，就系跟我呢个份量，即系个预备嘅材料，就系、是、如果棉花糖就系要50克牛奶。200克朱古力一片，嗱，记住嗰啲朱古力咧，千祈唔好用嗰啲蜜都沙嗰啲入边有馅嗰啲，系、 哦、 要纯朱古力嘅。 系 系啦，跟住个做法咧，亦都好简单嘅啫，只系需要喺屋企有一个煎 pan， 系 有一个煎 pan 之后咧，就开细火、 哦、 放啲棉花糖落去，之后咧就再加埋啲牛奶入去，细火慢慢搅。煮溶啲棉花糖， 唔惊黐镬咩？ 系啦，就系、是、因为有牛奶啦。 哦， 牛奶嘅重要性就系咁啦。咁佢咧就会变咗系水溜溜咁样嘅。 系。 咁煮完之后咧，见到佢诶啲棉花糖溶晒咯，之后咧就加啲朱古力落去。 嗯。 再继续搞，搞到佢溶咗之后咧，你就可以将呢一个叫做糖浆、糖液啦，或者就倒落你所需要嘅一个兜仔度或者杯仔度。 系。 之后就放入雪柜。雪一晚过夜嘅， 系 跟住之后咧，第二日你攞翻出嚟咧，你再食嘅时候就已经系慕斯质地嘅朱古力啦。 哇， 系啊，系简易版嚟噶， 咁简单嘅啫咩？ 系啊，当然你味道上面咧同真正嘅慕斯系有啲唔同嘅，咁但系你话啊唔系，都想试下，咁可以试下呢一个简易版，你会唔会想做啊？ 会啊，咁简单，或者摆定几杯喺度，夜晚即系突然间想食宵夜咧，想食甜嘢，咁啊拎一杯出嚟食。咁都几好啊！ 同埋咧咁简单咧，有阵时氹下女朋友啊，啲男朋友咧咪话整下甜品好似要搞一大轮咁样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 会怕麻烦噶嘛。咁但系整呢个唔紧要啦，系咪？女朋友又会觉得哇， 好细心啊，好 sweet 啊！ 你花心思喺我身上度整呢一个嘅甜品俾我啊，咁、大家又开心系咪？咁所以呢一个大家都可以不妨试一试啊。 我的享乐时代。 咁今朝咧就分享咗话去马鞍山嘅昂坪啊，嗰度去试下野餐啦咁样。咁、所以咧今日享乐时代同大家讲下我野餐嘅经验。 好啊， 其实我野餐嘅经验咧系非常之少嘅。 系， 咁但系我最近一次嘅野餐咧，我会形容系一次随性嘅野餐。 嗱，点随性到咧？ 嗱 ，suppose 野餐咧，我觉得个灵魂人物咧就系、是、野餐毡。嗱，即系要有张毡摆喺度影张相，呢啲先叫野餐噶嘛，系咪？ Okay. 我系连张毡都冇噶。各位 你的隨性去到咁， 我哋隨性是去到咁嘅。咁我嗰陣時去邊咧？都係夏天啊，即我諗去到七八月嗰啲位啦，咁樣係好熱噶嘛。 係 烈日當空下咧，我哋決定咗去西九龍文化區，因為西九龍文化區咧嗰度有好大片草地。 嗯，我前排先去完，哇，好靚， 係好靚，好靚， 舒服， 係舒服。咁但係咧烈日當空下咧，個感覺咧其實就～唔系太舒服嘅，但系我哋依然坚持系一定要去咁样。 有几多个人啊？ 夹埋我就四个。 嗯， 系啦，咁就去到附近商场买一啲嘢食，入咗超级市场咁样啦。 嗯， 咁然后买咗嘢食之后咧，就特登咧去即其实我哋就冇拣一啲话生冷嘅食物啦，即手撕嗰啲梗系唔好拣啦。如果唔系惊坏，咁、就拣咗一啲烧鸡翼啊或者饭啊， 熟食嘅， 熟食嘅， 系 啦，希望佢千祈唔好坏。 嗯， 系啦，咁我哋就带咗去啦。咁样人哋咧，我最后屘谂翻转头，都觉得自己傻猪猪啦咁样。人哋揾嘅地方野餐，全部喺树荫下面。 系啊，正常啊。 我系喺树荫隔篱，即系冇树荫嘅位 置，系要俾阳光照射到晒到嘅地方。 咁然后我哋又要冇席啦，咁我就直地而坐嘅， 即系坐落啲草地度。 系啦， 你哋啲裤啊冇湿晒咩？ 我哋冇理会佢哋。我哋完全系随性噶， 系 啦，就系、是、为咗坐喺度食嘢噶啫，个目的系啦。咁啊，我谂翻转头都觉得自己，哦，点解四个女仔可以咁傻猪猪咁样？即系真系冇 plan 过。有冇人着白色下半身嘅裤啊，或者裙？ 冇着裙嘅，但系大家都着裤嘅，系啦。咁就但系就好搞笑咯，咁样。咁咪我就系记得成件事就记得好热，同埋大家都好臭。 啲汗味啊， 冇错。咁同埋女仔梗系打卡噶啦，我打咗好耐卡咯。因为 咁影相， 因为西九嗰个真系好靓，嗰啲譬如唔同嘅草地啊咁样。咁食完个野餐就真系行下。 咁你哋饮冻饮啊，定系热饮啊？ 我哋最后屘顶唔住去咗买咯。 嗯， 系入边有啲汽水机啊，或者附近有个餐厅嘅。咁但系都真系好热咯。咁就所以咧，其实而家呢个天气咧，先系去野餐嘅。絕妙地點同埋時間， 係啊， 而家先涼啊嘛， 就會好想去野餐啊！如果你話我咧，諗翻起野餐，我諗都一兩年前啊，一兩年前野餐，我自己都嗰次係同我朋友帶埋佢啲小朋友一齊去玩嘅，係、 哦、 啊，帶埋嗰啲吹泡泡啊，身邊有人放風箏啊，咁樣咧係幾開心嘅。而家小朋友都大咗啦， 去邊啊？ 去咗佐敦谷咯。 哦， 系啦，佐敦谷嗰边有个大草地啊， 系一样野餐真系点都要有一个大草地先得、啊， 系啊，最开心啊嘛，系啊，咁但系 我都好耐冇放过风筝啊，你咁样讲， 唔系啊，上次唔系我放噶， 哦，系你系你个朋友嘅小朋友放， 都系隔篱啲人放噶咋。我冇玩过，我唔系好识玩，你识唔识玩？ 我唔算好识玩嘅，因为我细个咧系我爸爸，咁因为我楼下有个公园，咁、那个公园咧。是咩都冇噶，个公园就系公园啦。嗱 ，suppose 你应该有斜滑梯啊，有嗰啲千秋噶嘛，佢系所有游乐设施都冇嘅，净系得一片平地。咁但系星期六日咧，永远都系有一班小朋友去嘅。咁、其中一个就系我啦，咁样。咁我会玩啲咩呢就系、是、玩风筝啦。我有一期就系好中意放风筝嘅。 系咪有啲技巧嘅呢 嗰、那个技巧就系属于我爹哋啦，我就负责欢呼，系啦嗰个 系你爹哋去放风筝俾你拍手。 冇错啦，咁但系你知道香港唔系所有地方都系有好大风噶嘛、 或者有树嘅时候就会棘住咗啦。 系啦，譬如我今朝讲嘅昂坪咧，就系啲人玩滑翔伞噶嘛，咁嗰度系真系好适合放风筝嘅。 但系佐敦谷都 OK 喎。 系啦，因为嗰度够平地、够大啦、够空旷啦，我嗰度唔系附近都系民居嚟噶嘛，咁。最后尾系点样放风筝咧？其实就系我爹哋啦，拎住个风筝喺度跑圈，咁就会飞起啦。 你爹哋攰唔攰啊？ 好攰啊！其实就系佢跑圈俾我睇咯。咁啊，我作为一个小朋友就好开心，好耶！ 爹哋好叻啊，咁样咯，系啦。咁于是就我爹哋跑完就会问我，阿妹啊，到你跑咯。咁我就话，唔使啦，即系我觉得已经好好睇啦。佢话吓，咁你都跑俾我睇，我跑两下咁样咯。系啊，就 系、是、呢个跑女。 咁 你应该系你跑噶嘛，你应该放俾爹哋睇啊嘛。 我觉得是家庭战乐啦，系啊，即系大家都开心啊嘛，嗰、那个旅程系啊。 咁最紧要而家秋风起嘅时候，如果即系星期六日冇乜嘢做嘅话，都可以咧去一去就系野餐啦，同屋企人又得，同朋友又得。我决定带埋我啲狗狗啦。 同埋而家就嚟万圣节啊嘛， 系、 啊可以 cosplay 埋，扮下唔同嘅万圣节角色。咁之后咧再去埋野餐，再打埋卡。再食埋嘢 都 OK 喎、 啊， 但系我就未试过夜晚野餐，试下先。